好吹也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喂 ，hello， 哇，今日系咪去晒出去玩呢？得咁少人嘅，不过算啦，呢个节目嘅韵律都系咁噶啦，越嚟少人噶啦，将会，因为又冇咩特别嘢发生，大家又冇咩要发泄，咁啊自然会人少噶啦。咁所以咧就真系当倾下偈，题都费事揾啦。原因就系、是、都唔系话冇揾题嘅，即系。因为平时我都系出嗰啲 post 已经有提噶啦 ，Hello， 大家好。咁今日时间有少紧迫，水都唔得闲攞嚟饮。等等先吓。我头先有位听众咧就message 我，就有啲嘢问，咁啊顺便攞嚟就地取材，攞埋呢个做呢个话题啦。 Nicolan， hi everyone， 又系你啊 ，Nicolan， 中秋节快乐 ，Cliff 朋友 ，R O Y Hello， 冇啊，今日大家 496斜路，追月 追月啊， 乐途遥月光几清， 今晚 声旷嗨，花好月圆人永寿，中秋节快乐。 喂 ，thank you， 到探长 ，Perry 嚟到 ，Anthony Chan 到 ，Norman 嚟 ，Ive General 终于睇到直播 ，My my he。我很少听直播，今晚终于到啦， 未见过你啦，唔该先。 神王系，探长好 ，Hello， 苏伦 好 ，Anthony Chan， 唔好咁讲探长，我唔使做嘢，一定听 live 噶。 哦 ，thank you。哦，唔系，而家普遍咧，话听网台嗰个习惯，我谂都少咗嘅，其实。咁二来咧又唔知关唔关事咧，因为早排啊有位邓武识咧，即系帮我。將啲節目擺上去嗰啲網台 app 嘅，咁今日呢就我見到香港網台嗰位 Michael 呢就明謝我喎，咁原因呢我就係幫我整咗一個香港網台個 app 嗰個新 logo， 咁呢就佢嗰個 app Mac 嗰邊呢即係 iOS 呢都就嚟可以 launch 啦，因為以前佢好耐冇 update 到呢，因為人哋嗰個 OS 咁 update 佢冇 update 啦，就終於去到11就用唔到啦，咁所以呢就逼咗佢呢就可以重新整一个新 app 啦，即係期待咗好耐㗎啦，但係终于而家先得闲整，因为佢要凑仔，听讲我成日见到有啲 post 都同我仔打玩跆拳啦咁样啲，咁就比较忙啲嘅，咁逢亲搞呢啲免费嘅娱乐或者服务呢都係咁样㗎啦，即係我见到多数人呢都係 Michael Hong 呢，即係有时同佢个香港网台嗰、那个Facebook 个 page 呢交流呢，好多都客气同埋多數人都感激佢嘅，因為無端端有一個 app all in one 呢，因為我聽到無數咁多網台呢，即係之前俾返兩分薄面我嘅時候呢，都走嚟問我啊究竟點樣可以搞到一個網台好似一個盒咁啊，即係人人都有呢個野心嘅，咁但係我個都係照直講啦，我當你自己有個網台，你又想當個網台盒嘅話，咁其他網台冇義務同你合作㗎嘛，係咪，咁即係理想嘅個都有理想，咁但人人都知道其他人有私心㗎嘛。咁但香港网台冇私心嘅，原因呢佢只不过係鍾意听网台咁解啫。咁所以呢亦都係我亦都冇估错嘅，即係好多网台嗰个最尾即係都同即係个个都想即係咁多个网台嘅节目都融汇喺佢个 嗰个网址嗰度。咁究竟想谂紧啲咩咧？咁啊，点会唔知啊？系咪先？咁不过费事多兜多面话佢啫。即系人人都想做霸主啦，其实系，即系讲难听啲。咁人人都想做老师咁解啫。即系老师好爽皮噶嘛，啲人成日劝同佢劝眉，同佢合作开节目噶嘛，好多人都恨同佢开节目咁样当时。咁人人都希望有个咁嘅地位嘅，咁人之常情啊呢啲，即係你有睇魔戒三部曲，你都知道点解嗰条友唔照下镜，或者去搵只戒指，以为自己好劲咁样咧，就可以号称武林啦。嗱，魔戒又系咁啦，中国嘅武侠小说都系咁嘅，咁呢人性嚟嘅，即係人之常情嚟嘅，我觉得。咁咧，但系咧就唔系人都做得到啦，当然有咁上一个能量先做得到啦。咁另外点解 Michael Hong 做得到呢？因为佢本身佢唔系一个网台嚟㗎嘛，即系佢有一个地位呢系超然地每个网台对佢嚟讲都一样嘅，甚至乎有啲网台唔想佢分薄佢个利润，要独家喺佢度听嘅，都曾经呢就公开个声明呢，叫佢收皮啦，你唔好把我啲节目啦，咁样都有嘅。咁所以呢系要一个好中立同埋一个冇利益关系嘅背后呢先做得到嘅。咁呢、這个即系咁多年嚟港台都出㗎啦呢啲咁嘅嘢，但係呢就即係始终都係嗰、那个人性係冇变嘅，我认为係。咁所以呢呢啲我都睇得好透嘅，懒係。有拆音嘛 ,ok, 可能拧得太大声啦。而家冇啲，而家应该唔拆啦。不停有拆音，你有讲嘢先有拆音，我想知。Anthony 好少见到你喎、啊、你未留个言 㗎。SK, 你喺探长好 ,Mima 点解不停有插音 ,Anthony Chan 要开工先逼住听 replay 者 ,Mansiri 到 ,Ive General 上几个礼拜都忙只能睇 Archive,Cliff、 okay. 彭开緊 ,Alan Chu,MH8 探长 ,Mantas 9 to Hamilton,三轮车夫探长， 喂 ，hello， 三面口， 35老友你好 ，Jack Music MB 邓模式，香港网台 app 作者 Michael， 有心到可以自己出钱为小台做调查网页全节目，连该台人士未必知道。 系，咁啊，更加多谢你添啦，即系我因为我完全唔识整嗰啲WordPress 嗰啲嘢嘅，我唔知系点样，好乱啊，好多程序嘅，我系搞唔掂嘅，咁啊。本台都唔系台嘅，即系九七廿四，同埋我个叫做探长 archive， 即系老探回带呢个项目咧，都系由阿邓武识帮手帮 upload 上去嘅。咁佢仲好心机地咧，我分咗两节，佢又帮我 band 埋一节啦。甚至乎我听过同我解话都有嘅，即系你都有心啊，多谢你先。咁我头先讲紧嗰啲，我听过起码有两个网台咧，个野心咧都系想好似香港网台咁嘅，我觉得。如果你係搞香港網台，咪搞香港網台囉，即係好似 Car Square 都得㗎，佢都搞到一個㗎。咁但係個當頭嘅利益冇咁大㗎嘛，即係你可能對某啲網台嚟講呢，你係損害咗佢嘅收聽率嘅，可能有啲人喺 YouTube 嗰度賺緊錢啊，甚至乎有啲係收 subscriber 啊，收貨金啊，喺呢個情況嚟講呢，嗰啲人就真係有愛有恨喎，即係如果冇呢啲網台 app 呢，又冇咁多人認識你。但系识咗你之后咧，就减低咗你嘅收入，咁点算咧？呢、這个咁只不过咧，即系点解咁多人会用呢啲网台 app 咧？咁无非都系因为唔使钱，有 all in one， 即系咧人两大贪婪就喺晒度啦，又贪唔使钱啦，又贪方便啦，就手啦咁样。咁即系嗱，你唔好成日都觉得有贬义，即系你唔好觉得咁大压力。咁人贪婪系维生之道嚟噶嘛，系咪？即系如果你下下都好似我咁咧 ，Netflix 又俾钱，又走去睇套旧戏，上 iTunes 又俾钱嘅。咁阿監製都話你發一達啦咁樣，咁但我覺得我都好鍾意嘅戲，我真係要畀錢去支持佢㗎嘛，係咪？即係譬如我琴晚我同阿張 Sir 喺 iTunes Store 嗰度買租嗰套 Blade Runner 嘅 Director's Cut 嚟睇，28蚊咋嘛，即係抵過你前咗租帶係咪先，仲平過你買隻 VCD 啲，28蚊買到 VCD 嘅，同埋 VCD 啲質素好差㗎嘛。咁兼夾呢，當我哋考慮緊撳唔撳掣畀錢嘅時候呢，因為我擔心佢冇中文字幕啊，因為 suppose 咧你落得地喺當地開嘅一啲 store 咧，應該有中文字幕嘅。咁我點樣去分辨係咪香港字幕呢？咁我就睇佢嗰個戲本身有冇中文譯名咧。 我比较 make sense 啲啦，咁样估系咪？即系你连中文译名都冇嘅，你真系未必有中文字幕噶，因为佢嗰个 description 咧，即系我讲啲 Apple Store、iTunes Store， 即系佢冇 Netflix 咁 pro 嘅。老实讲 ，Netflix 咧任何详细嘅资料咧，有冇字幕、繁体简体、个片长同埋佢个音效同埋几多几种语言，佢都全部列晒出嚟嘅。咁但系 iTunes Store 咧就比较少啲呢啲资讯嘅。咁同埋 iTunes Store 呢，佢淨係得嗰個戲提供嗰個海報就俾你要嚟參場，連劇照都冇嘅，就有個 preview， 就係 trailer 俾你睇到嘅。咁好易博㗎喎，萬一即係你知嗰套 Blade Runner 佢裡面講嗰啲複製人係咩來頭咩底細，今時今日睇就比較容易明啲嘅，但係講緊廿幾年三十幾年前睇呢，即係當時1979年出嘅时候，真係一头雾水嘅。当时我都係睇录影带，我係百几年先睇嘅，咁完全唔知佢讲乜嘅。我驚今次夠即係又到到今时今日又冇字幕，即係虽然我明容易明啲啫，而家啲戏即係因为呢啲劇情係俾人抄到，或者 Philip K. Dick 嗰个作者佢能够预言到嘅嘢，今日好多戏都模仿緊佢，所以呢你就容易明啲嘅。如果今日睇返1979年嗰套 Blade Runner 嘅话，咁但我都好驚冇字幕㗎嘛。点知后来博一博呢咁啊都有字幕，不过就好細粒，但睇得好清楚嘅。咁呢即係我觉得如果你突然间剔起条筋好想睇一套戏嘅，咁如果你用iPhone 嘅，你有个苹果嘅 account， 多数人都有嘅，其实即係你冇，你可能直头未升过电话就可能会冇啦。咁你就可以喺个 Apple Store 睇戏，仲方便过 Netflix 啊。原因 Netflix 你都要俾月费申请咗个 account 任你睇，但係如果你用 iTunes Store 呢，你仲可以无端端你鍾意睇一次过交易㗎啫，平时又唔会收你钱嘅。咁所以各有各好嘅。咁我发觉喂，原来 iTunes 嗰个片库都唔係好差㗎喎，即係好多戏 up 得出都有㗎喎，几乎係。尤其是有啲纪录片啦，或者短片呢，佢都有得睇。因为短片呢好多人都唔做呢生意嘅，所以呢即係所谓短片呢，因为欧洲呢每年呢都有 N 咁多个短片 award 嘅，美国都有嘅，但欧洲为多啲嘅。咁呢佢短片你都可以买嘅，即係买咗之后呢你有个使用权，每次你开亲个 Apple TV 或者你喺个 iTunes 嗰度都可以睇到嘅戏嘅。咁原来短片呢同埋 Indie 嘅戏呢，或者一啲纪录片呢，佢都係$28係买咗套戏返嚟喎。即係你买返嚟$20几随时睇都得嘅。咁佢有两个唔同嘅消费呢，就方便嘅 Netflix 少少添，我觉得。咁所以呢个一个强力嘅推介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就睇 iTunes 嘅电影啦。即係我觉得一啲制作当你係好赞佢，或者你好尊敬嗰啲咁嘅作品呢，我觉得你俾錢去睇都係當我一個支持，希望第時都仲有呢啲咁嘅製作。但係你知啦，同香港人講呢啲或者同大陸人講呢啲都係嘥氣嘅，即係大家認為啲 content 根本就唔使錢嘅，完全係冇一個同理心去諗下人哋製作一啲咁好嘅，你有啲尊敬嘅感覺都冇嘅，即係以我所見係少數人先會有囉。咁即係有時實講出一啲真正嘅說話好似得罪你咁，但其實你唔應該覺得我得罪你嘅，即係只不過講得一個現象出嚟，咁只不過我要咁做，但唔係一定你要咁樣做囉。咁所以即係我講出我嘅感覺啫，因為好多人我見到不停咁樣 unlike 呢，都好多理由呢都係因為即係啱聽咪聽，唔啱聽咪走，即係好人之常情嚟嘅又係。咁所以呢亦都我唔會太強求你要 buy 我套嘅，即係只不過我講出我嘅方法俾你聽啫。即係如果咁都唔受得嘅呢，就 sorry 呀，真係。 Trina Bill 探长好 good morning,Nico Lard, 自有插音 ,Mima 讲嘢事 ,Winks, hello Mr. Tim,Anthony Chan, 我唔多出声唔代表我冇听架。 喔、哦、多谢你。 Music, sorry, 打多了雕刷二字，留人生到 咩雕刷 啊。廖毅不停有插音呢句就拆咗 ,Anthony Chan,、 哦、再小啲 喇。Live 嘅机会真係唔多，住我人稀老、 老譚 ，Hello， 上次耶雷係我今日問音響線的選擇。 哦、oh, ，Hello， 新 名數96有些高音講會插音。Albert Yard，Hello 探長，咪上次陶乃利嗰集最嚴重 ，Shake 換我壞，咪上次 Samson 嗰集最嚴重 ，Mother 135甩嘴 ，Nicola 0.1秒甩嘴 ，Jack Music MB 鄧模式，網台 App 有存在價值。如果没有 Cast Square， 我直捉不到摄影一周这个节目。哦、原来此节目已经有一年历史。留人生明天入数支持你。 喂 ，Thank you。喂，摄影一周我都有听嘅。不过嗰个果仔咧，嗰啲英文发音好恐怖下嘅都，即系我都已经唔系好正噶啦。但系有人恐怖过我咧，我都觉得几好笑啊。即系我觉得有时有啲嘢又唔使讲英文嘅。即系我哋呢啲 Casio 手表年代，佢话 Casio 计数机年代嘅呢一代咧。即系有啲人成日话咧懒叻咁成日讲英文，喂！但系因为我接触嗰样事物嘅时候系冇中文噶嘛，咁我哋惯咗有啲单 terms 用单嘅 term 用中文，唔系用英文咧，我觉得系我哋表达得更加好嘅，因为我好怕而家成日都即系将啲嘢系唔系都译个中文名嚟讲咧，即系我觉得好论尽嘅，有时譬如一只讲个狗名，譬如Labrador 咁樣，又拉布拉多，有四個發音咁樣。即係我接觸呢啲狗嘅時候 ，Golden Retriever 同 Labrador 咁樣，我唔知咩叫拉布拉多噶嘛。即係我而家成日都淨係聽到人哋好論盡咁樣講一啲，夾硬又唔係廣東話嚟嘅，夾硬將一啲咧即係國語譯咗音嘅中文字用廣東話講翻出嚟咧，我覺得就好難頂嘅，真係。即係我就唔會照跟嘅。咁可能我講英文，可能你覺得仲唔明，咁但係聽到幾次咪明咯。有時即係。尤其是好多种译音嗰啲嘢呢，我一定唔会讲返中文嘅，原因就係我觉得而家中文真係译得好肉酸，咁所以真係 sorry 嘅。奇怪啦，又唔读嘢。 希荣，我最近 iPhone software upgrade 完，用唔到香港 网台。系咯，咪就系呢个咯。 陈丹你好啊 ，Nicola 呢个礼拜发生好多事啊，枪击事件，何君尧回乡卡伟伦。 嗱，君尧呢啲咧，我就尽量都唔理佢嘅，因为佢即系每逢讲一啲嘢出嚟咧，都有目的嘅。佢就一样冚一样，即系成个集团都系咁嘅。同埋呢條友我覺得唔值得嘥咁多版位講佢囉。即係如果嘥好多版位講呢啲呢，又係變咗按摩師，即係我又幫大家揼下骨，屌完之後舒服曬咁樣，即係我又唔想做呢個角色㗎嘛。如果你聽聽城寨已經夠㗎啦呢啲，因為佢哋喺呢一方面呢都入木三分嘅，咁所以呢我就唔會嘥版位就講何君尧呢啲嘢嘅。咁當然啦，回鄉證呢啲嘢我睇見我都有感覺啦，當然因為呢即係最衰佢一个冇乜份量或者冇乜权威嘅人。喂，如果你咁讲我真係好啊，真係讲中我心里面个说话。原因就係我一早已经前年同大前年已经个回乡证未到期已经剪咗，而到咗期我已经冇申请返嘅，咁亦都唔打算申请返嘅。咁我觉得呢个地方你当系北韩咪一样啦，你唔去都冇损失嘅对我嚟讲。咁所以我不值一提啦。咁枪击事件呢又好远啦，我觉得呢单嘢一来二来呢美国癫人多呢就梗㗎啦，即係所以即係你有将啲枪械咁普及化呢就一定会有呢啲癫人嘅，同埋美国系一个地方就係、是、即係相对上呢佢唔管制枪械，而其他人见到佢冇犯到法嘅话，你好难喺个未有法律底下走去督佢灰啊或者点㗎嘛。咁所以呢即係虽然係好残酷好残忍，即係冇人想见到呢啲事，但係呢佢嗰啲变态嘅人呢就利用咗美国嘅相对嘅自由呢就去做咗呢啲咁恐怖嘅嘢。咁我觉得呢样嘢都可以值得讲下嘅，即係我觉得即係最近成日听到一啲身边朋友啊家人啊啲唔好开心嘅消息呢，即係觉得尤其是有啲人想轻生嗰啲人呢，即係你諗下，即係有啲人係唔想輕生而去睇演唱會嘅時候俾人懟冧咗，可能佢個死法都舒服嘅，咁樣講涼薄，但係受傷嗰啲或者屋企人又點算呢？咁嗰啲人都好淒涼，我覺得好慘嘅，即係無端端一個好前路光明嘅一個將來㗎嘛，人唔係人都好似香港人咁受人慘無㗎嘛。 咁无端端就结束咗生命，即系你死咗都唔知，即系如果你信有中阴身啊，个灵魂唔知走去边啊，枉死啊呢啲，咁你而家越谂越惊啦。咁但系我觉得对我嚟讲，如果我有机会咁样死咧，即系觉得都系一个幸运嚟嘅，即系死多俾人不白，无端端自己都唔知嗰日先爽啊嘛，即系完全冇有恐惧嘅。嘅威胁底下咁样，但屋企人又可能好伤心啦。咁呢个讲嚟都废话嚟嘅，对我嚟讲。石刻一行，我个名字都劲啦。呢、這个攞诺贝尔奖嘅一个英籍嘅日本人嚟噶嘛，我都有睇报纸。咁咧，我又冇睇佢个小说，我又唔识佢，咁有咩好讲咧？即系。都是哦，知咁啦，喂，睇过啦，喂，即系冇喺度作，即系老作或者识佢啦，咁我又唔识嘅，事实上，咁所以咧就 sorry 啦，又满足唔到你啦，咁我就系知佢写一啲关于虚空同埋一个借呢、這个议题嚟再引发第啲话题，或者即系佢都写咗几本小说，我一本都未睇过 ，sorry， 咁所以咧，鸠讲不如唔好讲啦嘛。 平歪出我日期九月二十八。 哎呀，又打漏啦 ，sorry。 平歪出回开探长，重温了天外有天，你同肥文对音乐好有态度，有团伙，你可难好笑到反眼啊！搵信旺港石刻一红， 系喎，九月五号喎，变咗未来嘅未来节目添。九月五啊，啱咧？啊，十月五啊。咦，我剛才我明明打了的。咦，请问现在改回来呢，麻烦帮我看看。我未 reload， 剛才可能打完之后，真的 sorry。还有现在還有没有刷音，请问我现在看标呢，个标呢没有耐刷的，没有耐点都红色的，应该没有了。同埋我个 compressor 较狠咗少少，我有人见到改咗 ，thank you。咁石刻一红冇嘢讲啦，因为冇理由，即系嗱，如果有两个人做节目咧，嗰、那个人有睇过咧，我喺度扮睇过都 OK 嘅。哦，系啊，系啊，梗噶啦，喂，系喎、啊，系喎、啊，喂，唔系，梗系啦，你唔知咩喂？点指啊？咁样都得噶嘛？咁但系一个人就比较去难去乔装呢、這个。扮睇过啦，系咪？咁所以无谓呃大家啦。咁所以咧，咁讲诺贝尔奖咧，即系我觉得而家大陆嗰啲人攞亲诺贝尔奖咧，即系中国都系有个点讲啊，即系都唱反调啊，又自己整个孔子和平奖啊，即系不知所谓。即系有时你有钱咧，就唔系咩都做到嘅。 你扣了一个普通人买到支 AK47 喎，点会买得到，买嚟做乜 ?And can tell you how 探长 ,Hello,Ultraman 数96屌，美国民主党其实就是香港的保皇党、尤其是加州，睇下都要搬到外州。Keep how high 探长，留人生石刻一红唔识。石黑龙打死困扰我就知你口耳改咗平歪出位 OK,Winks OK, 咪咪无策啦。 哦 ,thank you, 喂係啦，我见到石黑一红我都諗起石黑龙㗎啦，都係。原来石黑龙打咗困扰㗎，我都唔知道打死困扰添嘛。咁可以发挥下喎，如果有啲朋友二次创作㗎啦，就麻烦整整啦。而家好似少咗好多呢啲人啦，即係点解呢，係咪二次创作都驚拿嘢呢？Ultraman 96呢，你搬到外州都係咁㗎啦，即係唔係保皇党就共和党㗎啦，係咪？加州係左交嘅地方嚟㗎，应该。加州係咪呢？我知 Texas 肯定係保皇党啦，加州都係咩？加州应该係民主党嘅重镇嚟㗎喎，以我所知。加州同埋 New York 两边係即係以我粗浅嘅形式㗎，就係、是、民主党嘅票仓。中间嗰啲牛佬啊、土佬啊，就全部都系共和党噶嘛，系嘛？即系简单咁样分。哦，又刷一下冇办法啦，我冇用到 compressor 啊嘛，我得个 building compressor 可能唔系咁有效。 又刷一下，不过细声咗， 岳图瑶拆少咗 ，John 及 Nubka Brown，sorry late。 我唔使 sorry 嘅，因为未讲入正题。其实今日咧都可以话冇乜正题嘅，因为咧即系新闻又冇咩特别新闻啦。咁咧就只不过咧头先有位阿新咧，佢就问我 hi 翻先。我唔知道你有冇听啊？我同阿肥文嘅天外有天咧，阿希咧就有听啦。因为阿希咧，我见到你都几次都留言咧，都有讲有关呢、這个天外有天嘅。咁我又想知道啦，究竟你有冇朋友除咗阿希之外有听天外有天嘅咧？请问？因为我担心大家就以为呢个系快必嗰、那个，咁我冇理由攞人哋嘅节目嚟播噶嘛，系咪？咁啊，想俾时间大家举下手啦。因为我讲完呢句嘢咧，要15秒先到大家度，好似太空人同地球对话咁样，有少少。咁仲有我想讲下嘅咩咧？今日我想讲下一啲见闻啊、社会现象啊咁样啦。系讲翻网台先啦，即系同埋我又想大家举下手咧，即系会唔会系平时系习惯听开香港网台或者Car Square 咧？不过问题好多余啦，如果平时听香港网台或者 Car Square 就点会而家 live 喺度啊？系咪？咁所以问你好嘥气嘅。咁因为邓武识话俾我知咧，好奇怪地咧。我 Car Square 嗰度係少人聽過live 嗰啲度嘅，咁因為我個節目係即係個水平比較低啲嘅，喺收聽方面，因為正常嘅台呢我以我所知呢，譬如花生啊嗰啲呢，好多人都係聽網台 app 聽到，咁呢但係呢喺個YouTube 嗰度呢就比較少人聽嘅，咁但係問題有兩邊都係相對少嘅，咁絕對係我嘅問題啦，即係我講咗1999啦，又曲變完啦，又唔湊大家開心啦，同埋又唔夠政治能量啦，即係講啲嘢又唔夠斬釘截鐵，同埋即係一錘定音咁樣，所以呢即係我就係政治唔係嗰啲節目囉，咁所以呢少聽即係唔夠人呢就好正常嘅，咁難得都仲有幾十人喺度撐場咁樣，咁甚至乎有啲人更加要多謝佢呢，就係有啲真真正正用呢个真金白银去 sponsor 嗰啲朋友，又要更加多谢。咦？点解今日多过上个礼拜嘅？点解？而家已经110多人咯。咦？点解有一个 message？ 有 one mini one 一个 message 平均？我唔系好识睇嗰啲 chart 嘅。嗱，咁今日个主题咧系讲啲咩嘅咧？咁我读埋今次嘅留言先读先讲先。 Albert Gall 邪恶国搞和平奖，同做妓女要搞精节牌坊一样。Salon Wong 有听 ，Mother 135有听，天外有天 ，Chinadale 加州系自由派大本营 ，Ultraman 数96加州超蓝 Democrat 民主党，利申无党派 ，R 九有听，天外有天 ，Ice General 冇 ，Jack Masick MB 邓无色。有听天外有天 ，Model 135，我有听香港网台 ，Keith 看香港网台。 哦，系啊，其实听网台 app 有个好处咧，就系佢共嘢一路啊，即系任何节目咧，你就算你冇谂住听或者习惯用手机或者出街搭车听，咁就有个机会咧，可以譬如你当你追听嘅节目听完咗咯，但系个车程又未到。或者未收工喎，咁呢就勉为其难，我有时都撳下第啲嘢聽嘅。咁有个机会呢就俾到大家一个试听节目嘅一个好处嘅。同埋我唔知要俾钱嗰啲係咪听到呢，因为以前我记得香港网台嘅时候呢，有啲要俾钱嘅节目入到呢佢要照叫返去 login 咗。但佢都有一个空位喺度就俾你喺度揀嘅。咁我覺得非常好啦，呢個真係功德無量啦。咁至於有個別網台呢就叫佢唔好擺嗰啲節目嘅，咁嗰啲就天才啦，因為佢覺得自己已經收夠醜就唔使再多人聽啦咁樣。但佢都有90000多人聽喎，自己堪稱。咁所以呢呢、這個就係真係講嘅網台嘅功力同埋政治能量啦。咁呢個就真係唔肯得咁多嘅。 串一雕講下港元末來地位，我从有啲港元系香港， 即系点啊？ 讲下讲完未来地位系嘛？我唔喂大佬，我唔系老萧啊！呢啲我识鬼咩？讲完而家咧，其实我觉得我用个常理同埋我个常识同埋我直觉去分析啦。咁讲完嘅地位咧，一日共产党未结束一党专政咧，讲完亦都有佢嘅存在价值嘅原因就系相对少啲伪钞啦，同埋嗰个。相對港元嗰個聯繫匯率咧，同美金對掛鈎咧，係始終都係有個令人有信心嘅一個穩定性嘅，我覺得。咁於是乎咧，即係而家亦都好多港間咧，例如早排聽過任志剛出口述啦，又冇理由要13億人就你港元用呢個港元結算嘅。好簡單啫，你唔使就你咪唔好入嚟賭囉，係咪先，即係香港反正都係一個賭場嚟㗎嘛，咁你咪淨係賭你啲 A 股囉。咁問題就係點解啲人你會覺得佢唔方便，因為佢真係仲想嚟賭嘛。喂，即係趁佢仲想嚟賭，你仲要自己除埋條褲俾人督呢，我覺得呢啲係出賣香港人嘅行為嚟嘅。咁即係我都係嗰個原理啦，即係香港一日係未衰到好似大陸咁呢，港元呢都一路都有地位嘅，尤其是你留意住聯繫匯率咯，我覺得即係最簡單就咁睇啦。可能我呢啲係純數嘅睇法，即係我完全係唔識㗎，講明先啊。即係我都能夠有咁嘅論述，咁唔知啱唔啱咧？即係希望大家識嘢嗰啲人咧，就提一提醒我啦。因為呢啲絕對唔係我範疇嚟嘅。咁你點講我咪講咯，係咪先？咁仲有講下嗱，既然咧即係冇乜人聽天外有天咧，亦都幾可惜嘅，因為反而我覺得。即係我變返一個聽眾嘅時候呢，我覺得天外有天好聽，好聽過而家我講呢個節目嘅。因為今時今日聽網台嗰種或者講網台嗰種思潮已經複雜曬啦，對我嚟講。因為我經歷過幾個唔同嘅網台呢，都觸摸到我曾經最多人聽嘅時候網台係用緊啲咩套路，同埋係出埋賣弄緊啲乜嘢嘅時候，我到今時今日覺得好無聊啦已經。即係最多人聽就係同聲同氣啦，即係何君堯就下下插到去爆啊，挖苦到去盡啊，咁一定會大家好開心嘅。咁但係我覺得我都要為我自己嘅精神健康着想呢，我都唔想做呢樣嘢啦已經。即係一層八踩唔使見地嘅，唔使思考地，好似文革咁樣呢，我聽到遊行嘅時候啲大嬸呢一講何君堯呢，又問佢趁地臨啊，即係叫佢快啲死啊，又將佢煎皮拆骨啊，咁樣都講得出嘅。即係我覺得你講得出呢啲又講得好好笑嘅，又夾埋十幾個字嘅粗口，好似嗰啲低俗網台咁樣，梗係受歡迎啦。咁但係即係我老實講，真係不屑做呢啲嘢囉。咁即係如果大家尋求刺激呢，就麻煩你又去返呢、這個低俗頻道嗰啲，就會滿足到你多啲嘅。咁我唔係趕客啊，絕對即係只不過係即係講明先嘅理身啊，呢叫做。即係我滿足唔到你，你又無謂令到你覺得唉屌好悶啊，咁悶就啱㗎啦，悶就係時候選擇第啲嘢嘅。即係香港勝在有自由啊，暫時啊。咁啦，講到自由呢，我就踢返去今日一個主題度啦。今日個主題呢就係、叫做越來越多禁忌。咁樣禁忌點樣嚟嘅呢？咁我又係由一位朋友去提醒我，我知佢講笑嘅位叫 Andrew 嘅朋友呢，咁我求其亂噏一通，因為今日我實在真係唔知有咩特別嘅話題要講，咁所以呢我就話不如你如果有鬼故嘅咪打上嚟講囉笨咁樣。咁佢又問呢，喂乜中秋節可以講鬼故嘅咩咁樣。哇，我真係一頭霧水地呢，乜講嘢話準唔準講嘅咩咁樣。即係可能冇乜家教啦，即係咪咁樣講得罪我老豆老母又唔啱，可能唔係好聽家教啦。我從來呢覺得呢啲禁忌我當耳邊風嘅，即係覺得係笑話嘅。即係香港人你有呢個法定嘅地位，可以有言論自由同埋思想自由，點解咁多禁忌嘅呢？我從來都唔聽嘅，所以我長期俾人記過同埋記缺點嘅。即係我唔係懶叻啊，即係好唔好彩地我相信咗呢個香港嘅言論自由之後呢，我係唔相信校規添嘅。咁所以呢我又得到咁嘅下場呢，即係讀書又成日俾人講出校咁樣呢，就實屬於不幸嘅，真係。 小明坐火车系列 Model 135港元可自由兑换，匪币不能。 系啊， 穿一雕金任七 D 有冇将佢家财资产转人民币结算 ？Check 咪食 MB 邓模式 热血频道叫香港网台唔好放佢哋啲节目，原因是香港网台公布了一个下载榜，热血节目下载不及老萧当香港人网，结果热血嬲嬲猪第二集听到 Mark 温家病处好掉大心， 好掉大心咩意思啊？你系咪嗰啲简易输入又打唔晒，夹硬 enter 咗啊？我又唔识嗰啲输入法，所以我估唔到你。哦，好掉人。哦，系啊，其实咧有位系啊，嗱，hold 住先，因为头先讲到一位朋友嘅阿新啊，叫做，即系咧佢咧就唔知点解会问我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 HiFi 线。咁我哋好可惜咧，第三次嘅天外有天咧就未 upload 啊。我定系唔知已经 upload 咗，其中一个话题啦，唔知阿邓武识有冇印象咧？就系讲紧我试过现场去测试过一个吉他线，咁又同埋我以前喺 HiFi 铺度做过 part time， 又同埋我又亦都喺一个唱片 mastering 嘅部门，唔系 mastering 添啊，系replication 之前嗰个模啊。即係印 CD 有個帽㗎嘛，即係我係負責嗰個 stamper， 咩叫 stamper， 一間有機會講下，即係個 quality 得唔得，我就負責把個關嘅。即係大家仲係講緊張學友直人最料啊，天碟啊，成啊，其實都係我睇嘅個 stamper 嗰陣時，即係我唔覺得係特別好聲㗎啫。咁呢即係 HiFi 呢，其實即係 HiFi 行業啊，就簡直係一種消費心理學嚟嘅，就同個真相係冇關嘅。咁所以呢，即係一啲咁抽象嘅行业呢，就令到好多好有权威嘅人同埋好識形容词嘅人呢，就喺当中赚得最多钱嘅。咁所以呢，我事先讲明呢，就即係如果你问我 HiFi， 其实问错人嘅，尤其是你係想消费嗰个层面，譬如你问一个theory 啊，你想问一个frequency 嘅问题啊，呢啲成日會嗌交嘅，因為曾經有一個女嘉賓呢，Ruby 呢，都係因為佢就係讀演藝同音樂有關嘅，就sound engineer 有關嘅學院嗰科，咁我講到我嘅見解嘅時候呢，就因為大家意見不合呢，同埋大家唔知咩原因呢，就反咗面嘅。咁所以講呢啲呢，即係不容太上心嘅，即係如果你單單就問我買咩好唔買咩好呢，我会即系我最舒服嘅方法咧，就系你唔贵就唔好买，咁最贵一定系最好嘅咁样。咁反而咧少嘢拗嘅，你都系怪自己唔够钱或者怪自己唔舍得嘅啫。咁但系如果讲出真相嘅咧，又可以得罪咗你嘅。你觉得你讲嗰啲我又要 turn down 啊，我又要唔认同啊咁样，即系省闹交嘅啫咁样。即系所以千祈唔好太上心。讲翻 HiFi 嗰啲嘢就咁咧，我同阿肥文咧。喺天外有天嘅节目里头咧，就有一集咧就讲一啲关于，因为阿肥文咧，即系天外有天其实另外一个主持咧，佢就以前都系卖过 HiFi 嘅。咁咧，我哋啲所见所闻啊，甚至乎我嘅做唱片行业嘅经验啊，咁有一个好 solid 嘅讲法嘅，或者我哋嘅经验，或者一个比较科学性嘅。方法呢就去讲，即讲返个比较相对事实出嚟，或者相对个真理，唔係真理嘅，即相对嗰个证据同埋嗰个 truth 啦叫做。咁但係呢对好多喺行业里面嘅人呢，包括Cello 啦，我都同有啲分歧嘅。咁呢就一定係咁嘅，因为呢我哋比较相信数据同埋可以反复实验同埋反复可以證實到嘅嘢，我哋先信嘅。因為如果我係一個把關，即係一個 CD stamper 把關人咧，我唔可以淨係憑我直覺，同埋憑你用嗰條咩電線，同埋憑你用咗啲咩幾厚幾薄嘅鋁質去印嗰個碟，我就覺得你一定係啱嘅。因為我相對都做過實驗，因為我最慘我錯嗰個位咧，當時我入去做嘢嘅時候咧，我係冇師兄嘅。即係原來做開嗰個位嘅人呢，係淨係睇條數據嘅啫，即係個科學家嚟嘅嗰啲人係，即係淨係睇個 compare 咗之後嗰個數據剩返幾多係 correct， 嚟呢個數據 先至嚟決定嗰個碟得唔得嘅，就冇人聽聲嘅。咁所以咧，佢長期冇人聽聲咧，當你一個工廠生產量產走到去個生意好難做，有 competitor 嘅時候，就唔係話你淨係睇個數據就出得到好嘢噶嘛，係咪？咁當時咧，因為我個老細咧，佢間 CD 廠咧就係香港最早嘅一個 CD 橋廠嚟嘅，咁叫 Harmonic Hall。咁咧，佢用緊嘅器材咧都係90年代頭嘅器材嚟嘅。咁當時係最勁嘅。咁咧，但係後來有間叫做Soundplex 咧，咁咧就一間比較前衞同埋先進啲，同啲人後生啲同埋專業啲嘅人搞一間 CD 廠咧，仲有彭定康走去參觀佢當時嘅高新科技嘅廠房咧，因為佢要推大埔廠房啊嘛，當時即係大埔工業村，咁於是乎咧搶咗我老細唔少生意嘅，咁相對嚟講咧，佢哋咧就個概念清晰好多嘅，人哋有專人做 mastering 同埋有人睇個stamper 嘅版，即係呢個職位，但我咧入到去咧就冇大佬嘅。咁我入到去做大佬，上有由頭學過嘅。咁我點解揾到呢份工呢？原來老細咧都好，即係都好都即係考我嘅問題都好刁轉嘅。佢就係用一個 blind test 嘅方法咧，就俾三個唔同嘅 source 我去批評，究竟邊個係好聲啲，邊個唔好聲。咁咧，即係其實我入到去嗰份工都幾高人工嘅當時。咁呢我都冇諗住我自己做到嘅，因為我相信要相對學歷啊，同埋讀過啲某啲書先做到嘅，開頭以為。咁但係呢我就對我自己嘅直覺同埋我嘅常識呢，我亦都一啲自卑感都冇嘅。咁我就夠撲去坐呢個位嘅。咁去到去俾三個 source 聽，一個呢就係個客拎嚟嘅 DAT， 即係個 master， 即係人哋做曬 mastering 嘅唱片公司認為最好聲嘅總。咁另一個呢就係佢哋嗰個叫做 Exabyte 是什麼來的呢？就是呢將那個 DAT 的數據將它轉了做一個他們 CD 廠做 stamper 之前那個硬數據，即是他們用一個更加 大的容量的一個更加穩定的一個媒體，就要來跟那部 CD 機溝通的，就是那部 stamper 機。那當時的 stamper 機呢就真的估你估不到那麼高科技的，即是它在一個呢薄過我哋眼中最薄嘅嘢，嗰啲 CD 嗰個解像咧，即係嗰啲 CD 嘅嗰個紋有紋理噶嘛，有紋理就係嗰個 laser 射落之後個反射翻出嚟有個數據，就要有個1/500條頭髮咁幼嘅容差先至可以做得到一隻 CD stamper 嘅。仲有個 CD stamper 咧，要一個真空嘅情況裡面合成嘅，原因就係咧佢。整個 stamper 出嚟冇窿冇成，淨係得個圓形一條好多條軌咁樣，咁就嗰條 stamper 就係一塊金屬，嗰塊金屬就係鋁片嚟嘅，定係啲合成物啦。咁之後咧就攞嗰個有刻度，即係已經係一個即係陰陽模，我諗大家都知啊，比較明白啲嘅。譬如夾一個茶果出嚟，你有個陰模，即係壓啲麵粉落去夾個茶果出嚟，咪有啲突出嚟嘅嘢啦，係咪？咁 CD 同埋膠片咧。都亦都係同一個原理，但只不過大家反射嘅嘢，一個係用光學，一個係物理方法唔同去反射啲聲出嚟嘅啫。咁於是乎咧，最難嘅難度咧就係整一個 stamper 出嚟咧，你啤個窿夠唔夠中間咧，都係用一啲好高科技嘢咧嚟玩一個嗰、那個圓周裡面最終嘅中間，又係唔可以1/50條頭髮嘅誤差，唔知50定500就先至可以做得到嘅咁樣。咁當時好複雜嘅，而家就更容易啦，而家。只不過你做 CDR 嗰個程序，你嗰個模好準就得㗎啦。以後啲 CDR 呢淨係擺喺啲既定一個 CD 裏面唔同嘅 setter 嗰度擺啱你啲數據就得㗎啦咁樣。咁講到呢度呢好似好複雜咁啊。咁呢我當時未學呢啲嘢，梗係唔識得講呢啲嘢啦。咁但係頭先講緊一個就係 original 嗰個模帶，另外一個呢就係 exabyte， 即係會預備去印 stamper， 第三個呢就係 stamper 印完之後個成品。三首同一首歌，咁呢佢個聽嘢嗰個房呢搵人搵過啲高手嚟做 acoustic， 好靜好舒服，啲牆好厚，啲木啲反彈啱啱好，又即係係一間好標準嘅房嚟嘅。咁我後來我即係我發覺啲工作 handle 到之後呢，嗰個房瞓覺更加舒服嘅，因為靜到心海咁嘅。咁呢就竟然俾我聽得出呢，我都係我唔知道其實當時個 concept 嗰三樣嘢我都唔知係乜，我只係知道 DAT 係乜， 知道 CD 是乜，咩叫 exabyte， 咩我完全一头雾水啊。咁我即係凭耳仔每晚静静地听呢，我分到三个嘅唔同嘅分别。我亦都用返我嗰种形容词去形容返究竟最大分别系咩呢。咁 level 有少少分别啦。第二就係嗰个尤其是啲弦乐呢，你听到好 smooth 嘅有一种声，你听到好 detail 嘅有一种声。所谓 detail 呢，当你如果听个真嘅cello 容易听啲，小提琴比较难啲。咁佢介落去嗰下震荡呢，你係听到有啲弦线嗰啲声嘅，即係如果你有一个好高清嘅种嘅话，即係我听个 DAT 嘅时候，咁但係呢变咗做 CD 甚至 exabyte 都系唔同嘅声嘅。咁但係唔系代表个 DAT 系好舒服喎。咁原来听得最舒服呢就是最 low resolution 嗰、那个竟然系最舒服喎。咁当时呢佢哋仲系用緊啲好 low tech 嘅方法，即係例如攞 DAT 就用一个coaxial 嘅 digital output， 即係录一次落去个 exabyte 度。咁呢就仲系 analog 方法㗎喎。有时系因为有时佢个因为佢个 CD 佢个来料唔同，有啲 OPPO 嗰啲呢就可以 provide 一个 digital output， 有啲系 digital output 系出唔到嘅。就是因为 44.1 同埋 48kHz 嗰个 sampling rate 嘅问题啦。嗱又好似好複雜咁样。咁总之呢就唔系咁理想嘅环境之下呢出到嚟啲嘢实唔同声嘅。咁俾我听到晒之后呢，佢就即刻叫我听日返工啦咁样。咁於是乎呢返工要做咩呢，就叫我做嘅 job 呢就係你 compare 嗰、那个嗰个 original 同埋出到嚟有几大分别就得㗎啦。咁最低分别最小分别嗰个呢你就揀嗰个啦咁样。咁只要信得我耳仔过呢，咁於是乎我做咗呢份工啦。咁后来呢一路做緊嘅时候呢，间公司唔係只係我㗎嘛。咁亦都有啲好高科技嘅部门啦。即係例如嗰班科学家呢，即係有班科学家即係物理学好叻嘅全国嘅状元呢，都俾佢请佢嚟香港嘅大陆人嚟嘅。但係已经有香港居留权㗎啦，因为佢有啲专才咁嚟咗嘅，应该当时係。咁呢佢哋淨係讲数据呢，喂即係成日走嚟 challenge 咗呢，喂如果你淨係讲数据就得嘅话就唔使我啦。即係我当时又唔識咁样话佢，因为佢哋嗰啲状元讲嘢好大口气同埋好有信心㗎嘛。咁我呢就用返我个耳仔个 output 嚟俾返佢，因为最尾都系佢哋做㗎嘛，等返上去。咁於是乎呢就佢哋不停有佢哋好多科学界嘅人嚟呢，就拎啲佢哋科学嘅成就嚟啦。例如不停有啲科学家呢拎啲解码器嚟俾我用嘅。嗰啲所谓解码器呢就係话呢佢 check 嗰条数呢，你 output 咗落去佢个 difference 最少㗎啦，即係减到最少㗎啦。咁但係呢我用返个肉耳，即係真耳朵嚟比较，其实真係唔係咁好聲㗎咗。咁我亦都好相信好客观地买你个唱片嘅人想你听得好舒服，听得好聲，唔係听得啲數據好齊呀嘛咁樣。咁佢俾咗好多數據，嘩嗰啲 chart 呢複雜到呢，即係好似一個10×10倍嘅股票圖咁多數據喺度呢，咁令到我頭痛。咁我話我憑直覺㗎啫，咁呢就不妨你叫返嗰啲 developer 呢就自己嚟做一個 blind test 呢咁樣。咁嗰啲科學人呢就相對呢就唔同 HiFi 友嘅。HiFi 友唔講科學㗎嘛，純講直覺㗎嘛。咁我就騎喺中間，我兩邊都有去研究或者有去比較嘅。咁佢哋呢就對佢自己嗰個解碼器呢就好有信心。佢話呢個誤差率呢係少過 4% 咁樣。4% 其實好少㗎咋，即係聽得出嚟。因為嗰個磁帶嗰個承載呢佢點都有 distort， 即係有啲 loss 咗啊，唔係 0.4%。咁佢哋條數我唔識睇呀，咁我劈低咗啦，我咁不如大家聽啦。咁我就叫咗一個完全同生冇關嘅 department 嘅人嚟呢就幫我 patch 嗰條線。咁點解咁做呢，因為包括我在內呢我都要接受一個 blind test 先至證明到你嗰個機呢，你嗰個解碼器呢係最好聲或者大家聽得最舒服咁樣。咁我就設計定啲點心紙呢就叫佢 tick， 即係 ABCD 咁邊個最好呢咁樣。邊個 source， 邊個方法點樣解碼最好呢。咁我開頭我自己都係憑直覺嘅啫，因為我都唔知道將會係點嘅。我覺得最公道就係咁樣 blind test。咁我一個人聽又唔公道喎，可能我隻耳仔好啲或者耳仔廢啲，或者隔離嗰個年紀大啲聽嘅聽得少啲， 咁又唔同晒效果。咁点知呢就搵唔同啲部门嘅人 ,total 六个人好似係咁就试喇。咁试咗出嚟呢连 design 嗰部解码器嗰度有呢佢投嘅票呢都係投返个最平嗰、那个嗰、那个方法即係嗰个用返嗰个 consumer 嘅 DAT 机嚟 playback 返落去个 exabyte 度再出嚟个 stamper, 再印隻试碟即係好複雜嘅其实成个过程。咁我发觉嗰次那个效果呢出人意表啊即係连嗰个 developer 呢都唔认为自己部好声嘅。咁佢哋左右不是人啦做人又唔得做鬼又唔得。佢坚信自己有 99.4%,99.6% 嘅准程度。咁但係出到嚟点解我自己都唔揀个声呢咁无数人都崩溃晒㗎啦。即係一 blind test 就崩溃㗎。因为人人都想个答案係自己想个答案嘅其实係。咁经过咁样嘅时候呢咁我更加小心啦更加攞个中立啦即係话我试听咗我觉得呢个好啲嘅但係佢呢个方法可能唔够绝唔够客观嘅咁我就有时搵下啲人嚟听啊有时就再试多几版啊咁同埋最大的问题呢我发觉呢原来你做完 stamper 之后呢你出返个 CD 嘅时候你嗰个 coating 厚薄呢都系完全唔同晒声㗎喎。即係唔知道大家經過翻版碟嘅時代呢有冇發覺呢啲 CD 呢係望落啲光度係透明㗎即係睇得穿㗎。喔、哦、呢、這個原來就係呢你 call 咗層鋁質落去有幾厚都可以唔同嘅。即係當然你好薄就慳好多料同埋你量產20萬隻嘅時候咁就慳返好多錢㗎啦嘛係咪。咁但係呢就好多時攋嘢嘅。因為你塊膜太薄嘅時候呢變相成塊 CD 亦都軟咗少少嘅咁我好會 complain 啦咁所以呢就唔理好唔好聲當然個規格呢就唔可以俾你 call 得咁薄嘅咁當然就亦都人照整返咁薄啦尤其是翻版碟啦咁咁複雜的情況底下呢咁我就試好多唔同嘅每次呢一啲大嘅 item 呢我都試好多個版嘅因為有時叫個廠房去試多兩嘢啲人都已經硬硬嘅因為嗰個廠房佢淨係睇條數㗎嘛咁嗰陣時就幾個 party 唔同啦咁我中間嗰個位咁最尾嘅決定都唔係我嘅都係抌到去俾老細睇到佢決定點樣做嘅啫咁我擺返個專家意見喺度嘅啫咁我嗰陣時呢經過好多好多次呢不停咁樣即係追求個真相咁但係真相呢所謂相對嘅真相呢好殘酷嘅即係好多人覺得嗰樣嘢好但係呢佢唔係用最貴嘅方法同埋唔係用最高科技嘅方法做咗出嚟聽得好舒服咁同埋有啲方法可能執到好正跟返個原本因為係有間叫 ODME 嘅廠係出咗個 standard 係一定要跟佢嘅咁其實跟足又冇唔夠我哋唔跟足咁好聲嘅咁我個有個 conclusion 呢我就認為呢人嘅耳仔呢實在太多唔穩定性啦同埋呢唔同嘅音樂嘅內容呢亦都係影響到你嗰個聲音出到嚟究竟好唔好聽或者咩所謂天碟啊靚聲啊咁樣。咁呢我的 conclusion 呢亦都係你隻碟靚唔靚聲呢其實最尾 mastering 同埋唔係 mastering 之後應該係 mastering 之後嗰啲影響佢嘅好唔好聲呢係佔個比重率係好低嘅。咁即係其實個比重率最高呢就係當然你 mix 嗰陣時啦我認為同埋你個本身首歌嘅 arrangement, 點樣編嘅歌令到好冇聲呢呢、這個先係最大嘅關鍵嘅。咁所以呢即係譬如我對上講嘅說話呢如果我同一個hi-fi 嘅信徒嚟講呢佢又比我大到但又唔信我講嘅嘢就會當我係講大話咁樣。咁唔緊要嘅即係呢啲嘢因為 hi-fi 我都已經有個定性呢我認為 Hi-Fi 行業是一個市場心理學來的純粹是 100% 添你說好不好聲你講得出哪個好聲一點人人都以為自己耳朵跟別人不同人人都以為自己懂聽東西其實因為大家都是主觀大家聽下去的感覺舒不舒服就是舒不舒服這件事是無庸置疑的即是正如 認識男朋友女朋友都一樣嘛即是你眼中這條女又肥又腳短嘅你覺得有温柔嘩温柔就已經夠啦。咁你認為啊呢條女 model 咁嘅身形但係心地好惡毒嘅個樣子又靚但係原來呢佢好自私自利嘅。咁即係呢啲係你自己嘅感受嚟嘅即係冇人可以 challenge 到你嘅。咁但係之所以呢呢樣嘢即係講出我嘅經驗同埋事實啫。 咁咧，即系如果你唔认同嘅话，希望你留个言嚟 challenge 我，或者我咁多年我都忽略咗一啲嘢，我都唔听，我都可能俾你一句点醒咗都唔定嘅。咁尤其是阿新呢位朋友，佢问咗呢个问题咧，我只会喺呢个节目先可以有咁多版位可以覆到你咯。咁至于亦都除咗有人拎啲解码器嚟俾我试咧，当时亦都有人拎啲唔同嘅线嚟俾我试嘅。咁無論 coaxial 即係 digital 線或者 hi-fi 線都有啲 sales 上嚟 sell 嘢，譬如劈雞俾你玩一輪咁樣。咁我覺得全部好廢嘅，因為我亦都得閒到呢，我連啲線呢都有去試埋嘅。咁工程線同埋一條三四千蚊嘅線，甚至乎過萬嘅線，我以前喺 hi-fi 鋪都試過曬嘅。根本啲人試嚟試 hi-fi 嘅時候，我曾經試過一個電源嘅系統呢，即係有嚿嘢話秘密嚟嘅，裡面嗰啲 module 你睇唔到係乜，睇唔到點樣整，啤死晒。咁經過之後呢，個電純啲呢，咁你啲 hi-fi 好聲啲嘅。咁我亦都可信可唔信啦，因為我老實講我真係聽唔出啦。咁直接有一次呢，有個人介紹一個台灣佬嚟買，咁呢就叫我試幾個唔同俾佢睇。咁我其實一路成晚都做緊馬騮戲呢，然後博咗第二個 M 啊，簡直係。即係我 play 緊個 M 同埋我博緊唔同電源個 M 呢，根本就係兩個 M 嚟嘅，佢一路都聽到有唔同㗎喎，仲一路喺度大讚佢介紹俾人嗰個喎，咁我都覺得聽唔出㗎，算啦，你話得咪得囉。咁點知呢，佢走咗之後呢，我問返個師兄，喂，點解你後面嗰個 patch 即係嗰個電鬚呢咁入，我睇唔到掹邊個插邊個，我就成個大掣掹咗嚟轉咁樣做啱唔啱啊。佢話唔係喎，你而家聽緊嗰個直播㗎喎，冇經過拖板㗎喎，頂你啊，即係根本我試咁多個唔同嘅 version， 我都冇改變過嗰個所謂嗰個穩定器，即係嗰個 power 嘅穩定器。咁但係佢哋竟然呢聽到呢，嘩，好似環遊世界咁充滿色彩嘅啲形容詞，即係佢哋就係咁㗎啦。即係我唔敢話佢蠢嘅，即係只可以話人聽到嘅嘢鍾唔鍾意都係你自己主觀嘅睇法嚟嘅。咁你話鍾意咪得囉，反正你都拎四餅嘅出嚟買咗囉，咁你返到去攬住去瞓覺發個好開心嘅夢，咁呢個同我老闆有關嘅啫，但係對我嚟講我真係聽唔出㗎大佬。咁兼夾呢，有好多人都唔明白呢個年紀同埋你個耳仔聽到幾多嘢呢係成正比嘅，即係成反比嘅，即係你越年紀越大呢聽到嘢越少嘅。咁我就唔明嗰啲 hi-fi 專家全部四五十歲呢長晒須咁樣覺得自己好撚勁，我就真係唔知你聽到幾多啦。嗱，你唔聽，你唔知道自己聽到幾多啦，好簡單嘅。你想要面對現實嘅話呢，你未走去 YouTube 都好啊，你搵個靚 hi-fi 博咗個電腦，咁有啲叫做 ear test 嘅，就由 10K 至到 20K 咁樣，由低至到高嘅，睇你聽到幾多囉。你唔好呃自己囉，呃自己唔緊要，你呃唔到人㗎嘛，你聽到就聽到，聽唔到就聽唔到㗎啦。咁所以同年紀有關嘅，我當時聽到嘅嘢，我而家已經聽唔到啦，因為我年年都有測試。我啱啱頭先有人講 Mark One 呢，我有 Mark One 做嘅時候呢，我嘅耳力呢 17 點幾個 kHz 我都仲聽到有嘢嘅。咁但係我最近我12都冇喎，有時即係身體唔好嗰排呢，即係成日都傷風鼻塞嗰排 ,12K 都聽唔到，即係好崩潰㗎。其實我知道呢個現實嘅時候，即係今時已經唔同往日啦。咁何況嗰啲人個 hi-fi 唔知，我今日先發覺全世界出咗個最貴嘅喇叭，唔知$40幾萬啊！咁樣我唔知你聽到幾多嘢啦。咁當然我肯定覺得你隻眼同埋你個腦嗰個享受一定多過隻耳仔嘅。咁何苦呃人哋呃大家呃自己啫？係咪先？咁如果你覺得我識得用錢嚟滿足到我嘅購買慾同埋我聽 hi-fi 嘅慾望咧，我覺得係冇壞嘅，即係你。你自己覺得好就得㗎喇，即係你唔使點聽人講嘅，甚至乎你覺得你聽咗人講會開心啲嘅，即係嗰啲 hi-fi 嘅橋坐啊，嗰間廠個 product design 靚到不得了啊，係值得嘅，我覺得買 hi-fi 你係滿足啲更加高層次嘅嘢嘛。因為如果你淨係靠耳仔聽呢，係一個好低好低好低層次嘅一個玩法嚟嘅，咁所以呢我就完全能夠俾到一個意見，嗰啲比較高層次嘅 hi-fi 嘅玩家我唔能夠 judge 到佢囉。咁我能夠講嘅呢就係接近現實咯，接近聲音嘅嘢咯，咁所以我覺得 hi-fi 好有趣嘅，所以有時都費事同人拗啦，即係問你問我做乜啫，我又唔係權威，咁但係你問我，我只會答你呢啲咁嘅廢話嘅啫，即係同你個購買慾係冇關嘅。 咁我好似曾经有一晚随即喺我 studio 有班音乐朋友上嚟，就有个朋友哇，唔知边个边个买咗条线俾我好抵啊，原本买成6000蚊嘅，而家唔知3000蚊咁样。咁我即刻攞嚟试啊，咁我连工程线，即系所谓工程线咧，我都系要嚟试插嘅啫，即系嗰个插着唔着嗰啲9蚊一米嗰啲线咧。咁竟然咧个 blind test 咧系有个好奄尖嘅吉他佬咧，觉得嗰条系最好声咯。咁佢啲形容词仲话一条6线行车线同埋2线行车线嘅分别，佢就系话9蚊一米嗰条线系最好声咯。即系呢啲佢都接受唔到呢个现实噶，但佢自己亲口讲嘅，真系点心纸佢自己填嘅。咁点样解释咧呢啲？咁所以话咧，玩 high five 系一个好高层次嘅娱乐嚟嘅，即系满足埋你个心理嘅其实。咁所以呢啲心理嘅有识条毛咩？系咪先？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其次开启香港人网嘅 app 时，第一张图是人民力量图，当时热血和人力反目了，顺手捞埋香港网台。猛鬼，你同 Chelogon 讲过 CD mastering， 顺全讲真相啦，知多啲系好啲。留人生正法，邀请大家亲身体验。佛陀都系咁讲。Jack Music MB。邓模式其实香港网台下载调查只是反映重温人数，代表 D 人不能看直播，要靠香港网台下载。热血不及老萧，其实只反映重温人数不及老萧。换句话说，热血观众多数睇现场，香港网台的调查是有利热血。多谢你啊，9527。萧志荣报道，好耐无见，大家好，中秋节快乐，追客留言先，李丁壮 hello 大家好 ，hello， 留人生永家大师话一切数据非数据，冤唔灵觉何交涉，顺串我觉得高科技唔一定系好声，真实的频率也不一定好声，好唔好听就真系个人喜好。 系啊，所以你问到个问题咧，我真系答唔到你喎，你问边间买线？正路啲，其實唔使嘅，你求其揾啲線試兩條，你覺得邊條好聲咪就係咯。即係因為以我 partner 肥文嚟計咧，佢行家咧就好中意用某隻線係特別貴嘅，咁個樣又靚啦，又多廣告啦，咁但係受唔住一個考驗就係咧，佢線同埋線之間咧係有好多空間，可能佢專登做成咁條線，柔軟啲，容易收啲。但當你有啲嘢碌過嘅時候或者踩過嘅時候呢，佢又可能發生啲噪音啊。咁但係反而一條呢工程用貴少少嘅線呢，佢成日都用嗰啲線呢，就冇出過事，兼夾啲聲係唔會特別衰咗嘅。咁呢個就係佢嘅實際嘅經歷啦，喺工程上。咁 Hi-Fi 嘅經歷呢，就係我頭先所講俾你聽啦，根本嗰啲人上去消費嘅啫嘛，佢哋聽緊咩自己都唔知嘅。即係因為香港人就好接受唔到咩叫 blind test， 即係接受唔到 blind test 呢樣嘢嘅。因為呢我最後我冇做呢份工呢都係原因，就係俾一個唱片公司嘅人都唔係督背脊嘅，係投訴我，投訴到俾老細聽。咁佢冇話要炒我，但我覺得冇意思啦，即係如果你要咁樣嚟就啲客嘅話，因為當時我企喺公司嗰邊嘅，我仲記得嗰時有個歌星嘅黃興平呢，咁就出咗新唱片，咁呢就据我头先所讲咧，就有两间唱片厂走去一齐做呢个碟嘅。咁你揾两间唱片厂啊，就一定有两批碟都唔同声噶啦。就算你同一间厂有两种唔同嘅机去做，都会唔同声嘅。老实实。咁咧，但系我对我啲品质好有要求噶嘛都。咁但系有亦有一个可能咧，虽然我好有要求，但系都唔够人好声，亦都有可能噶嘛，因为。我哋用緊即係當時我哋用緊荷蘭嘅技術，咁但係對方用緊美國嘅技術，咁其實本身成個 concept 即係成個程序都唔同曬㗎啦已經。咁人哋嗰間廠呢個技術係先進10年嘅，咁我哋都係靠我哋盡力保持到個品質出街。咁但係我當時好客觀咁樣，亦都聽過對方啲出品係點樣。咁但我都承認係唔同聲嘅，但我覺得我啲 我哋間廠未必差過佢，甚至乎我鍾意我自己嗰啲聲多過佢，因為我嘅 judgment 嚟㗎嘛最尾。咁佢就係、是、無端端呢就嗰間唱片公司呢就同我老闆講話有退成100,000貨，即係印好咗，佢話退貨唔要啲碟。咁我當然我彈起啦，會咁搞錯啊，你要人哋都要唔要我啲。咁為攞真相呢，就呢、這個行業有間碟㗎嘛，就攞人哋嘅碟嚟聽。咁一齊平頭品足聽過，大家都聽唔出個分別有幾大。咁我正如我剛才講啦，我覺得我嗰個好啲添喎，仲個 range 好似闊啲，同埋冇咁掘喎啲聲咁樣。咁點知我就同埋我另一個同事呢，嗰、那個同事呢就擦鞋仔嚟嘅，就上去唔知送個果籃定唔知咩討好嗰個唱片公司。咁呢就希望佢手下留情啦、啊。你唔好彈我10,000隻啦，彈我50,000隻啦，咁樣咁嗰類啦。咁我估唔到，原來我哋想去求，即係去求情嘅，即係我覺得好冇面其實，即係我嘅出品咁樣俾你咁樣彈法。咁我呢於是乎呢，我上到去呢又同佢交涉嘅時候呢，我竟然夠膽，我話不如大家做個 blind test 啦，你聽下邊隻你認為特別衰嘅，你講得出嘅話，我哋就彈貨啦。哇！嚇到個同事呢，即刻明明佢好高大威猛嘅，即刻呢我感覺呢佢條尾喺度擺緊，同埋變咗隻狗咁樣嘅。咁我覺得冇嘢係唔可以咁樣做啊，如果你有理由覺得我哋啲聲衰嘅話，除非有第二個理由嘅啫，係咪？咁我當時都未有諗過第二個理由嘅。咁呢之後當然俾我個同事 turn down 咗啦，唉，慢慢傾慢慢傾咁樣。咁點知呢就嗰、那個唱片公司嗰個高層呢，以前係做填詞人嘅，咁後來做咗高層啦，佢仲直斥我，你而家考我啊，你考我唔起喎咁樣。咁我唔係考你，即係只不過大家用一個客觀平常嘅直覺去判斷係咪我哋嗰啲唔得啫。我話如果你夠膽，唔係我話如果你有時間嘅話，咁樣聽係咪公道啲先。咁當然佢拒絕咗我啦。咁我翻到去呢，當然唔知個客直接打電話投訴，因為我個同事督我灰啦，咁搞到好大件事呢單嘢。咁嗰次呢一去完唱片公司呢，我就晏晝唔返工啦，因為我唔想返去已經，因為好冇心情。咁呢就過對面啦，嗰時仲未鎖銷嘉利大廈嘅。咁對面呢就係我嘅搖籃地，即係我以前喺 Mark 1度做 studio。咁我過去探班，搵人飲杯嘢咁樣舒下氣咁樣啦。點知咁巧呢，去到嗰間 Mark 1呢就咁啱就撞到黃興平嗰個監製，真係奇怪啦。咁呢即係有事有 QK 啦。咁我講返咦咁啱你又喺度嘅，頭先你又唔喺度嘅，點解冇啊？今日請咗架剝牙，嘩點解而家避晒費事返工啦。咁又係路過咪上嚟吹下水囉。咁呢跟住我講個事情俾你聽，我話俾你彈咗10萬貨。咁點先？我話係咪即係你覺得真係好差先？跟住佢話吓唔係啩，我都唔知嘅呢單嘢冇嘢喎，你哋嗰個俾我哋嗰啲 sample 完全冇問題喎，覺得你嗰個好聲少少添喎咁樣。即係件事就係咁樣咁解啦。跟住我冇理由㗎喎，頭先嗰位先生就佢同我哋咁講話要我哋拎返走，即係唔好搵啲貨俾你哋㗎喎。唔係喎，奇怪啦，我就覺得点解佢无端端今日叫我即今日放个剥牙唔使返去呢，系咪佢唔想我喺度呢？我话可能驚你尴尬啦，因为你话冇事㗎嘛咁样。我当时用天真漫烂，我都唔知道点解会佢会即系咁多呢啲安排嘅咁样。咁跟住我哋再喺度不停咁 brainstorm 下点解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呢。咁呢佢呢有啲蛛丝马迹就话俾我听呢。因为呢上面话 cut budget,就唔抌咁多錢做宣傳，因為可能呢個星又要嫁人定唔知咩原因，或者冇咁紅啦當時已經，咁所以呢就唔出到咁多貨㗎啦，都估到。咁會唔會係因為咁樣而即係我哋印好咗去另一彈弓手呢咁樣。咁嗱，就算即係呢個冇答案嘅，最尾都即係我問唔到佢，佢唔會好似石堅臨死之前講嘅真相俾我聽㗎嘛，係咪？我又唔係神奇女俠咁樣笠住佢搵條繩笠住佢講出真相，所以冇人會知嘅。咁但係呢照嗰位監製聽到嘅見聞呢，咁令到我覺得好大機會呢係因為咁樣。 咁本来即系如果我当件事系咁样发生嘅，我就帮自己开脱都好，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咁令到我喺公司冇咁冇面同埋冇咁嬲啦。咁但系最令嘅冇面咧，我就翻到去同我老细讲呢个可能俾佢听。咁佢就话冇办法啦，我哋都有硬食噶，你估我唔知咩呢啲嘢都见过晒噶啦。咁你咪认咗认咗衰咪得咯咁样。就系因为咁样，我觉得哇，乜点解个社会咁扭曲嘅咧？定系中国人做生意就系咁嘅咧？即系拱咗啲细出去食咗死猫，即系好似社团咁样认咗佢咁样，斩两手指落嚟咪算咯？两个社团唔使开拖咁样解决咗一件商业问题啦咁样。咁我知道咗咁样之后咧，就令我觉得仲委屈成件事。咁于是乎咧，我觉得即系做落都冇意思啦。即系原来我唔系可以拎到最好嘅嘢出嚟。就帮你间公司可以更加有竞争力，同埋可以可以攞返一啲彩返嚟添。即係我当时比较冲动，於是乎呢再俾我发现到更加多呢间公司嘅内情或者你嘅处事手法之后呢，我就决定唔做囉，就係、是、咁样啦。咁当时我唔做都轩然大波㗎，因为我读咁少书搵咁多人工嗰陣时兼教我老婆同埋我阿媽都好大惑不解，話即係你做嘢咋嘛，你又唔係要喺度為一啖氣咁樣。咁我當時唯有咁樣同自己講啦，即係睇成龍嗰啲戲最實際㗎啦。佢成日去船廠度覆桌嘅時候，我唔明點解成間船廠包括油油嗰個啊，包括揼釘嗰個都要打埋一份嘅。即係我嗰次我明點解啦。即係嚟到見到人就打㗎啦，即係你間船廠配合運賣白粉嘅，咁唔通嚟到唔打呀，係咪先。咁我覺得我唔想我成為一個油油嘅人就要打埋一份，咁於是乎我咪唔做囉。即係我個諗法就係咁樣，好似好笑咁樣諗返轉頭。咁但係其實就放大一件事好多嘅，即係咁我就係一個咁唔成熟嘅人嚟啦，當年嚟講。咁但係我冇做之後，佢冇幾耐都執咗粒啦，好似又衰咗某啲嘢咁樣囉，聽講好似係 留人生，因为身体亦会感受到声音，唔单止耳仔。Wings 我都去过 Harmonic Hall 嘅算换。记住你同 Chelo 之后讲过 mastering， 再听 Gary 同葵叔音乐次文化讲 heavy。现在喇叭器材都减值，反而耳筒入耳买贵咗。上春我就系揾翻啲最低层次嘅嘢来听，但想唔失真。Jerry Louie Walt 原有次买咗 Tears for Fears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只日版醒叫真是好声，系女只夹 trigger 我真是信你同 Chelo 讲 mastering 先是好声源头。Albert 也净系美国声同日本声都有排讲。句号。Hill 是路宝平衡时空探长，而家吊佢哋都系正確。 咩呀，吊边个啊，明你讲乜。嗱，其实呢可能你听漏咗啊。Mastering 呢可以改变到首歌都好多下嘅。但係我觉得源头就并唔系 mastering 囉。即係我唔认同嘅呢、這个。可能当时我俾你以为我系咁样觉得。定系我弹弓手囉，应该唔会嘅。咁我认同 mastering 好紧要嘅。但係我觉得系个編曲同埋嗰个现场嘅录音，即係录嗰隻碟嘅时候个取捨亦都系好大嘅理由嘅。咁亦都系讲返曾经有人问过一个问题呢，我好似 skip 咗，就是问点样睇而家好多发烧天碟喎。咁不如一眼讲下发烧天碟嘅话题啊，大家 input 下，即係你对发烧天碟有咩睇法。咁我就再覆返头先啲朋友先。咁啊 ,Wing Chair, 你都去过荃湾厦门的 call 啊，你去做咩呢？係咪拎啲碟上去做嘢呢？定係你是行业嘅人士呢？咁啊，刘仁生讲听声音嘅梗係唔係包括耳仔啦，毛孔都嘅震荡都感觉到嘅。咁但係你係唔具体讲得出你听到啲乜㗎嘛。即係讲緊嗰个 frequency test 呢，就係、是、test 你耳仔有几多啫，就 test 唔到你毛孔嘅。因为毛孔嘅嘢呢係harmonic 才可以感受到它的震荡的，即是一个声的声场呢很难，除了低音的话才令到你很有具体的感受之外，所以Hi-Fi 未必一定给到你这个感觉的。所以有些人只是听那些什么1812啊，那些什么进行曲啊，那些呢就寻求一个官能的刺激。这些其实你有这样的 Hi-Fi 有这样的 power， 沉迷到佢咁樣就代表好聲㗎嘛，係咪？咁當然我都認同呢啲好貴嘅喇叭呢，喺物理上佢有個嚴重嘅優勢呢，因為個喇叭箱好大，佢能夠同空氣嘅影響力係比較大啲，咁令到你感受多啲都唔定嘅。咁但係好唔好聲同埋你有冇感受新唔新鮮，咁亦都係兩回事嚟㗎嘛。咁同埋聽音樂呢最抽象嘅呢就是、音樂感係人人都唔同嘅。即係印度人聽到舌他可能好興奮眉飛色舞啊，甚至乎好快慰啊。咁但係我哋聽到舌他只係一個獵奇嘅感覺㗎啫，就完全係俾佢騷擾到我哋聽嗰樣嘢好冇聲添嘅可能。咁譬如有啲人聽 bass， 有啲人聽到個五線 bass， 有粒 B 音出咗嚟，嘩覺得嘩好好聲，我喇叭咁都出到。但係只不過你聽第二個 hi-fi， 佢冇嗰個音出嚟，你又冇咗個感覺啦。因為呢一條五線 bass 嗰個 B 音呢係好特別嘅，嗰個 frequency 啱啱係你能夠聽到嘢嘅底線嚟嘅，一般人啦。咁所以呢個編曲你又幾咁重要呢，係咪？Albert 就話美國聲同日本聲都有排講，我覺得呢啲呢就係一個好粗疏嘅一個分別嚟嘅啫。咁日本人做嘢同美國人做嘢當然嘅方法都好唔同嘅。咁邊個好聲邊個唔好聲就係完全睇你喜好嘅啫。即係我唔認為日本聲好聲過美國，美國好聲過日本聲㗎喎。咁只不過東方人嘅價值觀就比較接近啲嘅時候呢，就有啲人呢就覺得日本做 master 嘅聲好啲嘅。咁但係呢夾 band 嗰啲人呢，尤其是 rock and roll 年代嘅嬰兒潮嗰班呢，就唔知好憎日本聲嘅。咁呢個純粹係喜好同埋你嘅觀念嘅問題啫。同埋有啲嬰兒潮嘅爸爸媽媽呢都好憎日本人嘅。咁呢日本做咩好勤力呀、啊、有咩好高科技呢，佢都認為日本聲呢好 NGG 呀、啊、好幼細得滯呀、啊、唔夠雄壯呀、啊、唔夠粗礦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形容詞呢對我嚟講都嘥氣嘅。即係你覺得好就好，覺得唔好咪唔好囉。即係你搵啲形容詞係 support 自己嗰個觀念㗎嘛，其實係。咁我都睇穿晒㗎喇呢啲。咁只不過我比較鍾意日本嗰啲聲嗰種 detail 囉。不過日本都分好多唔同嘅嘢㗎喎。日本人都嗰個 variation 大過美國添㗎，我認為。原因就係佢哋同一樣一類型嘅歌呢，佢哋可以 mix 到呢，冇可能會有咁嘅觀念都有嘅。嗱，舉個例，日本嘅 metal 嘅歌呢，佢哋層次咁嘅豐富美國嘅歌，美國以往最流行，即係譬如 Iron Maiden 嘅時候同期呢，佢係有層次過美國多多聲喎。咁但係今時今日美國有啲好重型嘅 metal 呢，就佢哋而家攞嘅聲，因為今時今日個 digital panel 即係所有 mixer 都係擺用 software 嚟去 EQ 嘅，用 software 嚟壓縮嘅，佢哋 detail 到好不得了嘅時候呢，佢就取替日本人本身個 mind 好 detail 地去搞一個聲。咁今時今日美國嘅 metal 呢，同埋你20年前美國 metal 嘅聲係兩回事嚟嘅。你聽返轉頭呢，20年前嘅日本嘅 metal 聲呢，就係佢嗰種感覺呢就似今時今日美國嗰種聲。咁所以你唔可以一概而論美國聲同日本聲究竟係咪有個既定嘅唔同嘅質感啦。我覺得因住個時代同埋器材係支配咗呢兩樣嘢囉，我覺得係。平衡時空咩而家屌都係正確，報應係咩？喂 ,Hills 老寶，你緊講緊邊個 item 呢？ Sorry, 我真係唔明白，撈唔到。 Hills 老寶報應，留人生有骨氣。Kenny Kwan 探長講嘅係咪陳小寶呀？ 唔係。 Kelvin Pelu。 陳小寶都唔係填詞。 值得大家入數支持你。 喂，咁 唔係海探長。純粹我對發燒天地來話只係聽佢啲高中低音的分野，分唔分得開，每粒音實唔實等。 劉仁生咁講呢，多人要多謝你啦，但係又見仁見智嘅，真係。即係有啲人聽咗唔認同，咁唔通就唔值得俾喇，唔值得支持喇喎。咁你唔認同都值得支持㗎嘛，大佬，即係嘥咁多精神去抹逐樣分析俾大家聽，有冇講笑啫。即係你認為值得就值得㗎喇，即係同 Hi-Fi 一樣嘅。咁所以呢，我亦都係冇話好刻意咁樣去覺得好似 Regasin 咁樣，佢都叫打賞錢㗎嘛，我就好唔認同呢個字眼嘅。我覺得我唔係賣帽， 我又唔係心口水大尺，我又冇用我嘅勞力啊體力嚟換你啲欣賞咁樣，我完全唔係行呢條路嘅。咁所以我認為打賞錢對我嚟講都幾侮辱嘅，我覺得。咁所以呢，即係我覺得你要 support 就係 support 囉，即係唔好因為有啲咩而 support 囉，我覺得。喂 ,thank you, 我斟杯水先。系啦，讲下发烧天碟先啦。嗱，即系如果大家有听开发烧碟咧，你可唔可以 up 求其 up 一两个 item 出嚟啊？即系譬如你心目中最有代表性嘅发烧碟有啲咩人啊，或者本地嗰啲我都略知一二嘅。因为行家嚟讲咧，我大概有十分一嘅行家咧，都真系捞咗呢行，即系出啲发烧天碟啦，甚至乎相关嘅行业啦，咁样咯。啊！你哋有冇本地嘅 up 得出，或者亞洲有啲咩代表性嘅發燒嘢？嗱、啊，有個啟發性啊！喂，多謝你先嘅來生，當月費支持非常好啦。因為即係我個比喻咧，就係、是。一齊去間酒吧吹水都要有條友找數㗎嘛。咁如果次次都我找嘅話呢，咁可能找數找到我冇乜錢嘅時候，我就直頭唔去嗰間酒吧。咁但係如果得閒你又找下數，得閒佢又找下數呢，咁啊即係成件事係 make sense 啲嘅。 留人生我當月費支持你喺依家香港啲俾話搵返 Happy Bird Mastering。如果講好聲真係無得同 Happy Bird 錄音時機製作。 Abbey Road 呢已經是一個品牌嚟㗎啦。咁又同其他人講呀 ,Abbey Road 係咩嚟㗎先。Abbey Road Studio 呢就係、是、當年呢就、Beatles 喺嗰度起朵嘅。因為 Beatles 呢嗰啲唱片喺個錄啦，兼夾其中有個封面呢就係、是、Abbey Road 出面嗰條斑馬線嗰度影嘅，即係一齊排隊咁過馬路嗰個呢，嗰、那個地方呢就係、是、Abbey Road Studio 啦。咁當時 Abbey Road Studio 呢英國嚟講唔算好大又唔算好細啦，即係我諗 Beatles 嘅年代算好大嘅，咁立不倒好多年已經成為一個名牌，就成為一個朝聖地啦。例如有啲人專登去英國呢，都專登走去嗰度影張相啊，專登喺個斑馬線度過下返到嚟，尤其是你係做呢個唱片行業嘅呢，就突顯你嘅地位，江湖地位添，因為你去過 Abbey Road 同 Beatles 影過同一張相喎，大佬。咁但係今時今日嘅 Abbey Road 呢就已經生產力已經欠奉㗎啦，因為器材呢已經日久失修啦，同埋好多個 standard 已經追唔上㗎啦。咁其實 mastering 呢係睇嗰個人嗰個 sense 有幾好，同埋睇下嗰個人嘅品味嘅啫，就同 Abbey Road 嘅 studio 係冇意思嘅。咁呢 Abbey Road mastering 呢就係、是、一個利用咗 Abbey Road 嗰個 license， 即係嗰個品牌嚟咗去接一啲生意呢，就是、你求其俾一首歌佢，再俾佢再 mastering 過一鑊，咁出到嚟啲聲唔同咗，優化唔好用大陸話，即係能夠美化咗啲聲，唔係都唔好，即係能夠將嗰個聲突顯咗佢嘅 hi-fi 個層面，總之令到更加好聲，對於落你部 hi-fi 度更加發揮到，就為之拎佢 mastering 咗，就比起你原本 mix 嗰個 mix 咧就更加整好啲添嘅。咁 Abbey Road 變咗一個名牌嚟講，佢走去接呢啲 mastering 嘅生意呢，咁梗係賺到錢啦。咁佢還掂而家錄唔到音囉，咁剩返少少餘威嘅話咪做呢啲生意囉。咁原來呢你拎一個譬如你錄咗一隻碟十隻歌想拎去 Abbey Road 做 mastering 呢，原來唔好貴嘅。我早排都有人問個價呢，唔知都係四位數字都已經搞掂㗎啦，已經可以成隻碟幫你做 mastering 㗎啦。咁所以呢四位數字咯，翻到嚟又可以擺埋 Abbey Road Mastering 咧，係咪好威威先？咁係一回咁嘅事嚟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唔好以為有啲咩勁嘢咯。咁其實好多時呢啲古代嘅名牌咧，都係攞住佢嘅餘威咧，就已經走去揾食㗎啦。即係例如杜比啦，咁杜比早期呢即係仲係行緊磁帶嚟裝載啲聲音 analog 嘅時代呢， 佢的確係改寫咗成個音響界嘅，因為杜比就代表住 noise reduction， 杜比係一個品牌 ，noise reduction 咧就係佢發明嘅一啲技術啦。咁佢將所有即係將所有關於磁帶去抑制噪音嘅技術咧，就係佢已經攞曬專利，而亦都係相對好有效嘅一啲專利啦。亦都係咧將個專利咧擺埋落人哋嘅生產線嗰度，即係點解咁講咧？即係當你拎一架阿伯去公園聽嗰啲 cassette 機都有杜比嘅標誌嘅時候咧，就係話咧就用咗佢嘅技術嚟抑制嗰條磁帶嘅噪音。咁點解磁帶有噪音咧？因為磁帶係一個 analog 嘅技術嚟嘅，有噪音嚟自個電流經過嘅時候，將嗰啲信號放大嘅時候產生咗一啲時時聲。咁佢能夠用一個好聰明嘅方法咧，用一啲電子系統嘅方法咧，呢、這個硬件。去矯正翻嗰啲噪音唔能夠喺你耳仔度聽到，咁就已經發達㗎啦當時。咁呢當呢個磁帶完咗嘅時候呢，所有用 hard disk 嚟記嘢嘅時候根本上已經冇用㗎啦嘛。咁但係嗰個年代點解都仲有杜比呢個標誌呢？點解大家睇緊一啲VCD 啊，甚至乎LD 啊或者 DVD 嘅時候都仲見到杜比呢樣嘢呢？咁杜比後來呢就走去生產就發展咗呢個 surround。咁但係我90年代入咗呢個 video 嘅行業呢，我就曾經有機會呢就做一個 video 嘅後期製作，出母帶嘅製作，亦都係即係條帶將會出去印 DVD 咁樣。咁呢入去有張點心紙啦，個客仔嚟到有啲咩要做咪 tick 定晒。哦，呢、這個客要杜比喎，原來杜比加$800嘅啫，即係話咧，你喺嗰張嘢度剔咗杜比加多$800，咁咧我哋做 master 呢、這個冇帶嘅時候咧，就咧 patch 多條線喺個 audio 咧就經過有個一個 U 嘅一個電子嘢，裡面係咩冇人知，出翻嚟個 output 就插翻落去你個 output 嗰度，咁咧咁樣呢個過程咧就$800就。又俾一個 license， 杜比呢間公司，咁你就有權咧，就喺個你個製品嘅時候擺埋杜比嗰個 logo 落去。咁當我走去研究嗰嚿，經過嗰嚿嘢係有啲咩分別咧？老實實，我嘥咗成晚都聽唔出嗰個杜比嘅嘢落咗去嗰個製品嗰度有冇分別？係冇咯，聽唔出咯。咁原來。好多香港人或者消費者呢即係都覺得嘩即係多一個好權威嘅 logo 喺度呢買一樣嘢返嚟開心啲嘅。咁呢個就係我頭先所講嘅一個高層次嘅消費啦。即係我唔理你有冇經又好經咗之後有咩分別都好。總之呢有兩隻碟喺度，有隻就有杜比，有隻冇杜比。個價錢可能爭$3嘅，咁你都揀係揀有杜比嗰個啦。咁人哋真係俾個$800喎大佬。$800一次過。量產可能200,000張咁樣，除翻$3都唔使，即係你唔好講消費先，講有冇用，大家已經唔係咁重要啦已經。咁可能有啲人聽到嘅，我聽唔到啫。甚至乎翻到大陸，喺翻版碟，杜比對佢哋嚟講只係一個 logo 嚟啫嘛，完全係冇意思嘅。其實香港人都係嘅，我覺得。咁。即係當世人都鍾意呢種咁高層次嘅消費嘅時候，咁仲學乜鬼嘢人追求真相啦，冇意思㗎啦完全。喂多謝三輪車夫先。見到呢個 banner 呢真係好開心。即係喺成個留言板裏面真係生色不少可以話係。 三輪車夫50港元真心支持無打賞意思。Winks， 我见 Harmonic 老板叫他还钱，咪咪感谢你今晚讲话题好啊。凭 Leon Lord Danny 什么早10年8年成日出其中一隻音，全年销量最低。顺传其实我唔听发烧天碟，听自己听开啲嘢。如果听新嘢，根本唔知边粒音高边粒音低，套系 fit 出唔出到原本啲嘢。但系 Beatles 碟啲声唔太好，但系 Pink Floyd 就好好声，系咪同监制有关？顺传我系听卡通配乐同 rock。Wind Chicky Records 咩 ？Chicky Records？ 哦，即系你嗰间唱片公司啊？哦，即系你同佢有个 生意来往定系点？嗱，譬如讲翻阿刘炳良啊，真系奇怪啦！我本地 CD 咧，我就好日都唔买一只嘅，我净系买下朝星嗰只，嗰只暗嗰只碟。咁嗰只咧都可以话系早期嘅试音碟啦。咁其实试音碟咧，即系唔知大家都冇讲到对试音碟嗰、那个即系个特征啊，或者讲唔出有边只有代表性。可能阿 Danny 森某一只都算系有代表性啦。咁其实试音碟好简单啫，对我嚟讲啊，即系我观察到嘅就系佢个 arrangement 咧就好寡嘅，即系唔敷嘅，即系话同一时间咧听到四种乐器已经够噶啦，即系话咧一个鼓啦，一个 bass 啦，一个吉他啦，甚至乎一个钢琴。咁同埋大家留意咧，试音碟里头嘅乐器咧，全部嗰个生 envelope 都好短嘅，即系嗰个音咧，譬如嗱吉他叮一个 cut ring 咁样，即系讲紧 acoustic 吉他，佢嗰个 wave 嗰个生 envelope 嘅 curve 咧就叮咁样嘅。咁当全部乐器都系咁短命嘅时候咧，咁佢即系我哋个讲所讲就系唔够牙咋，咁个人声咪好凸显到咯。咁同埋逢亲一啲生 envelope 系咁样嘅 shape 嘅嘢咧，佢一定有清脆嘅。咁咧人就最容易取悦嘅咧，就系啲好清脆嘅声啦，一啲粒粒好清楚嘅声啦 ，crystal 嘅声咧叫做。咁咧人声咧就点样凸显到佢唔同其他嘅声音会黐埋而影响到你听得唔清楚咧，就系嗰啲 strings 啊、distortion 嘅吉他啊，同埋一啲另外一啲和音啊，同埋甚至乎一啲相对比较嘈吵嘅乐器啦。嗱，所谓嘈吵系点解？点为之嘈吵？点为之 crystal 咧？个分别就系咧，如果你识得一个 waveform 嘅时候咧。Waveform 两大元素呢就是一个 frequency 在度震荡的时候产生的一个有音，即是 chromatic 的一个声音，就叫做声音啦。咁但有啲乐器呢就唔係淨係得一个 frequency 嘅，就有个 noise 喺里面嘅。所谓 noise 呢就一个敲击啦，即係一个啦，如果大家有理解咩叫 white noise 啊 ,pink noise 啊，嗰啲 noise 即係话大自然有啲咩 noise 呢，海浪声有个 noise 啦，雨声雨嘶嘶嘶嘶有一个 noise 啦，同埋一啲敲打声有一个 noise 啦。咁我哋常用就算 classical 嘅乐器里面呢都有啲係有 noise 嘅乐器喎，大家估唔估到系咩呢？咁大家咁估到都未复得切啦，我都睇唔到。咁我开估啦，就係timpani 啦，即係啲定音鼓啦，同埋所有敲击乐呢佢都係喺个最头，即系最先发声嗰个咧，都系一个 noise 嚟嘅。咁有啲，譬如有啲沙漏啊，甚至乎有啲譬如打 jazz 鼓嘅时候，佢个 brush 喺个沙鼓度转，即系喺度捽嘅时候，啲时时射射嗰声又系 noise 啦。咁尤其是拉丁乐啦，有大量嘅 noise 啦，即系嗰个 capasa 啊，嗰啲 grit grit grit 嗰啲声啊，咁你全部都系 noise 类嘅。咁 noise 都有分。佢個生 envelope 嘅，譬如有啲長啲，有啲短啲，短啲咧就好明顯就係敲擊嘅本身嗰個令到人有個刺激嘅感覺，同埋個佔位比較短啲嘅跳躍嘅感覺啦。咁原來所有嘅俾到你嘅感覺咧，喺音樂裏面咧，都係一個用一個方法就可以 provide 到俾你嘅。嗱，舉個例，譬如你睇一啲電影嘅時候。当佢个画面要形容一个人嘅心情揦住嘅，即係好沉重嘅。咁多数九成九呢都係用 cello 嘅声㗎喎。即係啲弦乐拉到好长啊，好幽怨啊，甚至乎好紧凑啊，甚至乎唔止一支，可能係成对。咁一路拉一个 cello， 因为低中低音嘅弦乐嘅时候呢就令到你个心呢即係俾佢扯住咗出嚟。就呢个感觉就令到你唞唔过气嘅。咁呢个一个科学嚟㗎嘛，其实你讲得出就係、是。咁呢一个编曲嘅人呢都要懂科学㗎嘛，佢都知道 凭你的经验话俾你听，你点样先能够令佢有啲咩感觉嘅？譬如一啲好短嘅音乐啦，譬如一啲敲打嘅 marimba 啊，或者嗰啲vibraphone 啊嗰啲嗰类嘢，好短好剩嘅，即系好跳跃嘅。因为你短先有本钱跳跃啊嘛。如果你长嘅不停咁样转音嘅时候，咁当呢个音未完，嗰个第二个音乐出嘅时候，咁咪撞晒咯。一撞咗咧，嗰个又系 noise。即係當一個唔係有韻律嘅冇 harmonic 嘅兩個 chromatic 撞埋呢，咁出到嚟咪變咗噪音囉，咪令到你好辛苦囉。咁所以呢，唔同樂器嘅本質呢都有嘅，佢都有嘅效果出到嚟，又 provide 到一啲或者 deliver 到一啲乜嘢 deliver 到一啲咩訊息出嚟俾個受眾嘅。咁你講到試音碟，佢背後呢其實咪就係一啲樣樣都好寡嘅轻描淡写嘅音乐嚟配衬一个人声，又凸显到个人声，又有啲人试 high 最好嘅元素就系佢个动态，因为所有嘅个 envelope 系咁样个 shape 嘅嘢咧，佢动态特别强嘅，原因就系佢由零至到嘟一声一百，再好快咁落翻嚟嘅时候，咁你每出呢啲声嘅频率越高嘅时候咧，咁你觉得自己个 high 哇几清脆，哇个人声几清楚。哇，那个人好唔好聲，係聽得清楚過你一個 rock and roll 嘅一個歌嗰個人嗰把聲㗎喎。呢個幾個元素呢就構成咗一個訊息囉，即係用你的 arrangement 嚟令到嗰隻碟好好聲囉。咁至於頭先呢，大家 hi-fi 層面度講話係咪 mastering 就係好聲嘅源頭呢，咁求其講㗎梗係咁講啦，事實上 mastering 嘅真係mastering 咗，如果佢个品味好好嘅时候，或者耳仔好灵敏嘅时候，咁佢梗系用一个取悦你嘅方法，将一啲好嘅嘢放大，将一啲唔好嘅嘢收埋。咁呢个梗系好啦，但系其实我觉得归根究底都系编曲嗰个手段咧，就系、是、令到嗰个听歌嘅人最大感觉。咁你譬如你调翻转讲嘅，譬如我 mastering 或者唔 master， 我经过几个唔同嘅步骤变咗个 CD 嘅时候，衰声咗。咁本身就梗係衰聲咗啦，咁冇辦法，咁你就算你個 arrangement 好都衰聲咗㗎嘛。咁但係如果你講到源頭呢，我就絕對唔贊成係 mastering 囉。即係呢個可能我上次冇心裝載呀 Cello 咁講，我哦係呀係呀係呀，咁你有時好多一齊主持節目，當另外一個喺度講緊嘅時諗緊要下一次講咩嘅時候，就要交答就話係埋都唔定，我都唔肯定。但係而家重新講俾你聽呢，其實個源頭並唔係 master 嗰度囉。即係 mastering 係好緊要，但係源頭呢就喺個 arrangement 嗰度啦，同埋錄音嗰度啦，同埋 mixing， 佢領粒掣唔同已經決定咗個粒 bass 係咩聲，個粒吉他咩聲，嗰個人聲有幾厚幾薄咁樣都決定咗㗎啦。 咪咪感謝你今晚講話題好嗎，凭呢张 Lord Dennis 啊 sorry 讀咗啦， 18年成日出其中一隻音 全年 銷量最低，純全其實我唔聽發燒天碟，聽自己聽開啲嘢，如果聽新嘢根本唔知邊粒音高邊粒音低，套戲 fit 出唔出到原本啲嘢，但係 Blacklist 碟啲聲唔太好，但係 Pink Floyd 就好好聲，是咪同監製有關？ 係、啊、我會答你呢、這個。 我係聽卡通配樂同 rock Winged Chesky Rickets Father God 1812是機好正 Running Mouse 胡林隻發燒碟幾好聽，但蘇永康隻發燒碟就好麻麻。 我相信呢個係同你個對個人嘅觀感有絕大嘅，即係我唔係揶揄你話笑啊，事實上真係嘅。或者嗰隻歌嗰個 arrangement 呢唔係專係要嚟發燒嘅，咁你自然就會冇嗰陣發燒除啦。咁嗱唔公道嘅，因為兩隻碟我冇聽過，我有時有啲十年前嘅 Hi-Fi 展我都去過，已經係胡林㗎啦，我都知佢玩啲咩嘅，一個 double bass 啦，一個鼓啦，同埋一支吉他，同埋一個鋼琴嘅啫。咁蘇永康可能多咗少少嘢啦，咁就唔係嗰陣除啦。咁1812嗰啲呢，咁有啲人就專係攞隻碟都唔係聽音樂嘅，聽個大炮嘅啫嘛。咁所以呢個都係反智嘅，我覺得。但當然嗰首歌 arrangement 令到你好興奮啦，即係講法國拿破崙㗎嘛，我冇記錯嘅話，咁講佢打仗嘅時候好威威嗰種感覺啦。咁仲有 阿新，你又听开卡通同配合同埋 rock 嘅，咁嗱有一个好有启发性嘅题目咧，就系、是、关于咧，阿新讲咧就其实唔听发烧碟呢度，听自己听开嘅嘢，如果听好嘢，根本就系唔系，如果听新嘢根本就唔知边粒音边粒音低，咁呢个系一个 judgment 嘅问题啦，咁我哋。可能有少少音樂底咧，我哋就唔會分唔開嘅。但系咧，就算一個好勁嘅 sound engineer 咧，你去 judge 一套 system 係咪正常或者好唔好聲咧，佢哋事實上真係聽一啲佢自己平時聽開嘅嘢嘅，因為佢用佢之前嗰個經驗，或者佢聽一個音響嘅時候，佢嗰、那個佢認為嗰只嘢好聽，咁佢嘅有個理由噶嘛，即系唔係聽 HiFi 咁，即系事實上對我哋嚟講咧，佢事實上唔係真係咁抽象嘅啫，即系對一般冇研究嘅人嚟講係好抽象嘅，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我梗係中意及下胡林對腳，梗係好過蘇永康嘅豬鼻啦，係咪先？咁我都同你睇法一樣，我都覺得胡林正過蘇永康好多喎，真係。咁咧就你聽，尤其是聽，即系studio 點解曾經？有一隻叫做 NS10 嘅喇叭，係一個 Yamaha 嘅一個喇叭，喺 studio 裏面用嘅，個指模係白色嘅。咁點解嗰個喇叭中橫咗喺錄音界成20年都仲係牢不可破咧？原因就係唔係因為特別好聲，因為錄音室裏面要聽嘅嘢咧係有兩個層次嘅，第一個咧就係要嚟 monitor。即 monitoring 有幾咁緊要咧？原因就係你嘅歌嗰、那個編曲人或者彈樂師，你要喺個喇叭度嗰度任何嘢都聽得好清好好清楚好清楚，你先至可以了解到嗰個聲，你先至可以作出一個 judgement 去調校嗰個聲，邊啲出啲，邊啲入啲，邊啲好啲。你起碼有咁嘅解像度，同埋有咁嘅我哋叫 flat 啊，即係佢嗰個 curve 係好 flat 嘅。咁唔係把口講嘅，嗰個喇叭點解做到咧？原因佢就係做得到高音、低音、中音都係一致嘅。點為之一致咧？點樣 check 呢條 curve check 嘅咧？因為大提琴佢喺呢度噶嘛，佢一條 cello 佢又高少少噶嘛，鋼琴嘅 full range 啦，人聲喺呢度1K 左右徘徊噶嘛，咁嚓嚓聲又再高啲噶嘛。咁點為之？我點樣信呢個喇叭係好 flat 咧？因為原來 set up 一個 studio 咧，要經過一啲機器去 analyze 佢嘅，你先至知道嗰個喇叭係咪好 flat 嘅。咁其實原理係點嘅咧？等我簡單快脆講俾大家聽，因為我想講俾啲唔知道嗰啲人聽。如果你有興趣，梗係最好啦；冇興趣就轉咗台噶啦。睇下幾多人轉咗台先話事話。而家有幾多人啊？哦，83人，應該都轉咗少少台嘅。咁咧，個 analyzer 咧要負責啲咩咧？首先有個 sound generator，就係咧要喺你個喇叭度懟一條 input 落嚟喇叭，所有 mixer、EQ 都唔經，咁就植入你個喇叭，佢又產生一種叫 white noise，即係白色噪音喎。咁白色點樣嚟咧？就係、是、白嘅意思，我諗係我都唔知點解。總之嗰條 white noise 咧就係、是、所有 frequency 全部都一樣嘅 output 嘅。咁我头先所讲咧，嗰两种乐器如果唔能够 harmonic 嘅话，撞出嚟就系变咗 noise 啊嘛。咁 white noise 咧就系100% noise 啊，原因就系佢任何 frequency 都有 generate 咗出嚟。咁咧，当系一个 white noise 嘅时候咧，佢唔存在高低音噶嘛，系咪？咁而因为佢全部高低音都有啊嘛，即系等于三原色撞埋变咗白色，其实系同一个道理嚟嘅。我谂 white noise 我怀疑都系咁样出嚟噶啦，即系。好多嘢都系通嘅，咁当 white noise 咧喺你嘅喇叭度出现嘅时候咧，咁我就咁揾耳仔听，大佬我都唔知你 flat 定唔 flat 噶，咁于是乎咧嗰、那个 analyzer 咧就会出现咗，就会同时跟埋一支咪，嗰支咪灵敏度极高嘅咪嚟嘅，咁你咧照佢嘅指引咧喺个喇叭几多尺，个喇叭方位点样摆底下咧就收咗你条声，即系收咗你嗰个 white noise 咧，经过你嘅喇叭咧，最后就会分析翻。究竟你收到嘅声咧，系边一橛多啲，边一橛少啲咁样？咁咧之后咧，你就一个 EQ 嗰度 tune 啦 ，tune 翻佢呢個 reference 俾咗個喇叭，個喇叭出到嚟嘅表現點樣？你係 tune 翻曬 flat 嘅 EQ， 即係當時咧就要經過 studio 個 EQ 去 tune 到 flat 咗。咁咧佢個 reference 因為好公道嘅原因咧，所有你個喇叭喺呢個 moment tune 咗 flat 嘅時候咧，咁當任何有唔同高低音嘅嘢入到你個喇叭表現嘅時候咧，係咪變咗好公平先？咁嗰個公平呢就有如香港嘅法律一樣啦，即係法律講好咗邊啲高啲邊啲低啲邊啲有罪邊啲冇罪嘅時候呢，咁以後大家呢全世界人就跟住呢個法律去做嘢㗎喇喎，咁唔似即係人哋唔會我覺得我首歌明明好好聲㗎喎，但係用咗你對喇叭聽唔好聲嘅，咁你唔該你搵人釋法啦，你搵另外一個喇叭嚟聽啦，咁樣咁就係咁解啦。有啲人死唔認錯嘅，我都見過好多嘅，我明明喺屋企好好聲喎，點解嚟呢度啲聲咁衰嘅？喂，因為你屋企冇咁樣analyze 過你度喇叭或者你度 system 啊嘛。咁除咗你個嗰支咪同埋個 system 個喇叭嘅關係去到最公平之後咧，咁你無求咧，你 mixing 嘅時候咧，嗰、那個 balance 咧，你係一定係 base on 嗰個情況之下咧，係最出得到你最想要嘅嘢。咁於是乎就跟住 flat 啦，係咪？咁但係咧，原來嗰只喇叭好鬼衰聲嘅。点衰法呢？因为好硬嘅啲声，即系冇修饰嘅，有几衰有几衰噶啦。啲 noise 又好清楚，个sound envelope 打到你真系好痛咧，佢照出，佢完全唔修饰嘅。咁于是乎咧，如果我用呢个 judgement 出街咧，又系唔公平噶，因为人哋听 hi-fi 嗰条屋企系冇 analyzer 噶嘛。咁点解我要咁样做呢？就是、因为我起码我去啲唔同场合，我都有个中间位，就是、最客观嘅位，就系、是。將 analyze 咗喇叭最 flat 之後呢，我用呢個喇叭嘅聽法嚟再 judge 我點樣 mixing。 你幻想一下，即係當一堆樂師一個編曲人，當佢編咗隻歌出嚟彈埋出嚟，你現場聽同埋唱片聽係好唔同㗎嘛。你現場聽呢，你個情緒就係嗰個 moment 好聽就好聽，好直覺嘅個樂師拉得好唔好就係嗰下 moment 嘅啫。但你錄唱片唔同喎，嘩你真係聽到爛㗎喎，你可以隻碟流芳百世嘅，你100年後仲有人聽緊嗰個 version 嘅，就係、是、你嗰下嘅 judgement， 你 mixing 成點咧，後世人就會 follow 你嗰個印象嘅咯。咁所以咧，大家認為呢個好重要啊，係咪？咁但係同樣咧，亦都要咧有套好大嘅喇叭。通常以前喇叭個 standard 咧，就係、是、早期就係 JBL 啦，即係有埋個 horn 啊，有三路嘅喇叭。咁呢佢呢因為呢個 range 呢就比起你嗰個 Yamaha NS10 呢比較闊好多嘅，咁呢亦都係將個門檻呢去到人哋屋企嘅 Hi-Fi 咁樣比較接近。咁你 mixing 好之後啊，試下聽嗰個喇叭舒唔舒服先。咁嗱，嗰個真係講直覺啦，如果嗰個聽到好舒服嘅話呢，咁就直歌就出得街㗎啦，就可以拎去 master 㗎啦咁樣。咁甚至乎後期再精準啲呢，有啲ribbon 嘅高音，即係嗰啲叫咩絲膜嘛，即係 ribbon 啦，總之即係高音更加幼細嘅，更加可以出到啲細緻嘅聲音嘅，即係正如頭先阿羅雲生話皮膚都感覺到啲 harmonic 嘅咁樣。咁同埋個低音係好鬼老練咁大嘅，咁啊 Janet 啦，即係我唔做呢行係發展到 Janet 啦呢個牌子啦，之後而家興咩我真係唔知啦。咁我而家都係用緊呢啲喇叭嘅，咁咧就另外一個層次嘅。咁後來咧，我睇好多musician 啦，同埋 mixing 嘅雜誌㗎嘛，以前我見到呢 hip hop 界呢，佢哋係直頭嗰個監製呢，佢係用一啲 woofer 嚟做 judgement 嘅。咁我開頭覺得嘩離經半道喎、哦、你 woofer 係好唔正經㗎嘛，即係誇張晒低頻㗎嘛。咁再睇埋啲內文呢，我明佢點解用 woofer 嚟做一個 judgement 啦。原因就係呢，佢美國嘅 hip hop 呢，佢嘅市場呢，原來汽車度聽呢個 Hi-Fi 好大嘅，即係佢哋好前衛嘅，即係佢聽 Hip-Hop 嗰啲人呢，因為佢哋用一啲鼓，唔係一啲 typical 嘅鼓嘛，佢哋用一個電鼓叫 808， 因為808呢個鼓呢特別有個聲呢係可以任你 tune 嘅， tune 到好低音嘅，即係嗰個聲但其實大家唔陌生嘅，大家譬如睇所有荷里活片嘅一個trailer 呢，佢都有下聲呢無端端佢跌落，即係成班打打殺殺一齊跌落個深淵嗰度，有個聲嗰聲，每一個吹打都有嘅，嗰、那個就係用呢啲類似808呢啲聲整出嚟嘅。因為嗰個呢係一個 super low 嘅聲嚟嘅，一個10 low 嘅聲嚟嘅。 咁佢哋要針對嘅市場咧，九成都係揸車嘅。咁之所以咧，佢嘅 theory 咧就係我要模擬翻喺個車廂嗰個物理環境底下產生到嗰個低音，先至令到佢啲 user 即係佢啲樂迷好爽嘅嗰個感覺。咁我睇完，哇！真係學識好多嘢喎。原來音響唔係死咕咕嘅，冇一本經典，冇一本聖經喺度，一定要咁做嘅，一定要咁做嘅。原來唔同嘅潮流、唔同嘅市場裏面咧，都佢有一套方法去做 master 或者做一個 judgement 嘅。咁所以咧，我識好多行家咧，寫到一邊頸咧，佢學識嗰啲就係黃道咧，即係我試下好多好多討論嘅。咁有時討論啲人就變成鬧交啊嘛，即係我好唔願意見到嘅。咁但係你要見識多啲，你先可以更加材料去討論噶嘛，係咪？咁我自從睇完嗰個監製之後，我又哇真係長知識啦。咁甚至乎咧，我睇過一個The Foo Fighters 一個DVD 咧，咁佢哋唔係玩 hip hop 噶嘛，咁佢哋已經遲過嗰啲 hip hop 有好多年之後咧，佢先至佢哋講佢哋錄音嗰個過程咧，咁佢哋都係mixing 好晒，最尾呢都要整一個 copy 呢，搵到攞咁帶呢或者 CD 定唔知啲咩擺上個車嗰度，大家成對 band 又聽到喎，去感受一下個車究竟係點嘅聲嘅。咁所以日新月異同埋因應個唔同社會嘅唔同需要，不停去進步，就係進步呢啲嘢囉。咁所以我有時見到有啲廢佬呢，即係我唔係得罪你呀，即係講泛青呀，就成日都淨係話以前啲歌好聽，以前又點，以前又點，以前又點，即係根本你都唔識得欣賞而家嗰啲人下過嘅苦功，你只不過係憑你嘅印象咧，淨係覺得你嗰個黃金時間嗰種享受而家冇咗，咁就將個歸咎於人哋而家嗰啲歌唔好聽。我相信今時今日，即係全世界最 top 嘅錄音方法，甚至乎香港好多人都好識錄音嘅而家。咁都係俾你一句話，而家啲歌唔得嘅，咁我覺得真係好唔公平喎。即係只不過你唔鍾意而家啲音樂，你冇嘥唔到咁多時間去大家去 brief 下人哋首歌有啲咩優點，你唔去欣賞嘅時候就話唔好嘅時候，係好容易好簡單，求其人人都噏得出嘅，噏得出仲要好有霸氣嘅，仲要覺得自己聽嗰啲先係王道，你聽嗰啲嘢唔得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普遍嘅情況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太認真同嗰啲人去討論呢，又係 unlike 嘅啫。咁所以呢，我趁呢個機會呢，即係能夠令到我講返出嚟，即係嗰個相對我認為係現實嘅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希望十個有一個明我講乜都好嚟嘅，真係。咁所以就係一回咁嘅事囉。咁錄唱片嗰啲嘢，即係我見到嘅係咁樣囉，即係就係錄唱片同 HiFi 分分鐘你喺錄音室嗰度一個神來之筆，我鍾意將呢樣嘢咁樣錄，鍾意有啲 idea 唔同嘅，咁但係同你 HiFi 嗰啲人咁被動呢係兩回事嚟嘅。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呢，你所有追求都好冇聲呢，換啲咩線呢，或者換啲咩電源呢，甚至乎用個咩盤呢，即係佢個 result 都唔夠人哋喺 studio 嗰個監製命令嗰個 sound engineer 領一粒掣咁多囉。咁所以我又唔係睇唔起嗰啲人嘅，即係只不過我消化咗，我為咗唔得罪人呢，我就唯有講佢哋嘅消費嗰個心理同埋層次係同我哋呢啲有經驗識得咩叫音樂，識得咩叫 sound envelope 啊，識得咩叫 frequency 啊，即係嘅有少出入囉。即係同埋嗰種音樂嘅 style 啊，咁我都係研究嘅。咁啲人 HiFi 碟個秘密喺邊啊，我又完全知道曬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嘅層次係唔同嘅，即係嗰啲人要求嘅層次係高好多班嘅，因為心理嘅嘢更加量化唔到㗎嘛。咁所以唯有即係唔好咁認真囉。即係以前我都成日都聽嗰啲人勸呢，你唔好咁認真啦，同啲人講嘢，但我有個好戇鳩嘅情操呢，就係我又不恥地會解釋好多啊，講好多道理，希望去說服對方啊，或者希望大家越辯越明啊。我都成日想聽下人哋有啲咩真知灼見啊。咁但係可惜年紀越大同埋人個精力越低嘅時候呢，我而家啲人問我買咩相機，咪叫買 Canon 或者 Sony 囉，買咩喇叭線咁咪買啲名牌囉，咁唯有咁樣啦。咁但係好彩今日呢，阿新問我呢、這個我 咁有興趣，還掂冇乜話題，咁我開一個咁嘅 topic， 哇摩打取咁樣都講咗成個幾鐘啦，有兩個鐘添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不單止唔悶啦，仲覺得好有趣啦，因為你哋嘅反應咧，亦都影響咗我將來個節目嘅方向嘅，因為其實我又唔想用翻一啲老本或者舊嘅方法、舊嘅套路去刺激你哋嘅情緒而令到有收視嘅。因為我覺得咁樣係比較低層次嘅，或者高層次啦，即係我唔想用呢個方法去令到大家都好刺激咁樣聽人嘅節目，好舒服咁樣沖完個涼瞓覺，咁呢個我嘅取捨啦，咁希望大家見諒啦。咁如果大家覺得好即係咁樣好可以有嘢袋落袋嘅，我分享俾你嘅嘢你又未聽過嘅，又覺得有道理嘅，咁俾個 like 囉，就係咁簡單，或者介紹俾人聽囉，又或者 sponsor 囉，即係好多方法都表達到你對九吹廿四嘅尊重或者覺得個重要性嘅。咁亦都有好多人亦都用大家方法表達咗啦，因為每次呢都唔知點解都有成六七個人 unlike 嘅，我都大話不解，但佢又唔出聲㗎喎，嗰位先難捉摸喎，係咪傳說中嘅五毛呢？又冇理由啊，唔值得嘥我身上啊，五毫子都係咪？嘩，但我覺得講親啲大條道理摩打嘴呢，我發現大家呢就好少留言㗎喎，咁有啲人就話喔梗係啦，聽緊你講嘛，嗱咁我個喉嚨已經有少少 burn 地啦，咁希望大家呢就講下有咩睇法，或者有咩點呀細佬咁樣，即係有咩講錯呀講漏呀咁樣，咁我又唞一唞先。喂，塔你又喺度啊？咁夜嘅，通常好早出現嘅、哦。 Hill 氏路寶今晚簡直係音樂雞精班。Wall June 收到五用源頭啦，有得揀就買多個版本聽揀，最中意柱同劉林新表人聲出，係咪就是你先頭講的少咗樂器影響？我都想買翻 NS10 炒到 6K good condition 就放棄。 哇，咁貴！ 80港元。Long time knows me, Sunchun, message retracted. 留人生多謝分享，平呢張 line 唔係呀，知道好多嘢。Sunchun 我就唔悶，其他人就唔知。句號 ，Hill 是路寶袋咗。 謝偉康唔知又唔肯讀。 買條成皮嘢寄線翻去，又係聽去 Hotel California. Kenny, Wind's good show, I like it.小明坐火车学到唔少嘢， 希望你真係学以致用啦，即係我觉得其实呢，即係我学呢啲一来又好奇啦，二来我工作又係咪真係需要呢，其实就唔需要嘅，老实讲，即係我成日走去学埋呢啲，即係去研究呢啲嘢呢，其实都耽误咗好多喺行业里面能够扬名立万嘅机会㗎啦，因为香港呢你懂吹水同埋你懂搞人际关系呢，就算你卖条 HiFi 线，就算你是做錄音師呢，即係都會賺多好多錢，又唔使好似我咁樣返到公司用俾老細砸棍嘅。即係原來有啲好聰明嘅人呢，當然我講緊比我更加聰明嘅人呢，就我知道佢知道晒，但我知道一啲我更加唔知道嘅嘢呢，所以咪賺到大錢囉。咁但係我呢啲叻唔切嘅人呢，就嘗試之後踢爆一啲佢知道嘅嘢但係又唔想俾人知道嘅嘢時候呢，就通常死得好慘嘅。但係呢我發覺呢，我由自細到大呢，我覺得咁樣死法係有種興奮嘅，同埋有種快感添，所以我不停都要做呢啲咁嘅踢爆啊，去講完個真相出嚟令到人好尷尬啊，即係呢個都係變態嘅一種嚟嘅，我都相信。咁但係我都係由讀書至到係咁，都係即係讀書至而家都係咁嘅時候就好難改㗎啦，同埋我曾經試過改嘅，但係改完之後呢，我發覺個面口難睇咗㗎，即係覺得個人有啲人話不讀三日書嘅面目可憎啦，即係我發覺當我做一個好魚蛋嘅人呢，即係一個好平庸同埋逆來順受同埋勾答勾應啊，同埋講啲人哋鍾意聽嘅說話連自己都唔信嗰啲呢，我覺得照下鏡都好憎自己嘅，我曾經即係不停好多次，譬如我有時接咗一啲新嘅行業啦，接咗一啲新嘅同事啦，接咗一啲新嘅唔同嘅 听众就冇呢个感觉嘅，即系一啲唔同嘅工作环境底下咧，我后生嘅时候咧，我曾经成日都谂住尽快咁样极速咁样融合佢哋啦，即系令到自己诶企稳站脚啊，企稳即系个地位啊，做嘢 smooth 啲啊。咁我唔难嘅，因为我只要我角色扮演咧，我就做得到，能够令到嗰个圈子又几欢迎我嘅，可能因为我可能摸打嘴啦，人哋个都闷啦。咁但系咧，好快咧，我就觉得自己面目可憎喎。即系例如，我最近有啲咩感觉咧？我就喺 D100 同埋城寨开台嘅时候咧，咁我嗰阵时成日浑身解数，希望自己做一个好谈笑风生啊，同埋好幽默啊，同埋反应好快嘅主持人咧。但系过咗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好讨厌啊！即系你讲乜啫喺度，讲埋啲烂 get 咁样，虽然好心得，即系。哦，距離爛 get 都差好遠嘅，即係你唔用腦都唔知道講乜嘅，有時有啲 terms 啊咁嗰啲，或者發明咗 terms 啊，或者用一種唔同嘅睇法嚟演繹啊，有時 over 咗懶好笑嘅，但係嗰陣時係得到最多掌聲嘅，咁但係當我檢討翻嘅時候，屌你即係做咩要咁樣做啫？即係低級趣味，冇意思嘅，懶叻咁樣，唔通人哋收視率高，你又要跟人咩咁樣？咁我就会有检讨期嘅，同埋反省期嘅。咁我觉得自己好衰相。咁但系咧个命运咧就系啲人走咯，因为觉得闷咯，觉得你唔够哗众取宠咯。即系唔知点解香港人对于一个娱乐嗰个要求咧，仲系停留喺嗰个阶段嘅，需要官能刺激啦，令到情感上落啦，情绪大起大跌啦。即系唔知点解仲未进化嘅，即系我觉得剩翻呢几百人已经系进化咗噶啦，即系都仲明我讲乜，或者仲会停喺度，仲会嘥时间喺度嘅话咧，咁啊真系唔知恭喜你定唔恭喜你啊，定系唔知恭唔恭喜自己啊，真系。不过唔紧要啦，因为我觉得做呢啲网上节目咧，即系难得有机会，即系好似倾偈咁样，即系我嫌大家真系发表得太少啊，因为我真系唔系好中意单方向。咁样去招呼大家嘅，即系如果有啲即系嗰阵时，我成日都即系啲变态嘅，其实有啲咧闹交败走嗰啲咧，我唔知系咪又系嗰种兴奋上咗头咧，即系同佢闹完交，我觉得好开心喎。其实个重点我唔系同佢闹交，个重点系更加有好多我自己嘅盲点，同埋突破咗人哋嘅盲点咧，我就有种莫名兴奋嘅，我唔知咩原因系咁样。即系譬如有个朋友就我知佢讲笑，佢话中秋节唔会讲鬼故啩，即系唔讲得鬼故。咁我有个话题咧，就系想讲禁忌嘅嘢啫。咁但系我亦都行翻嚟嘅时候，我谂过，如果我懒叻咁样同你讲，挑咩禁忌咩唔讲得啊？有咩即系言论自由咩唔讲得啊？咁样即系攞教嗌嘅啫。咁但系其实我调翻转咧，想研究一下咧，即系其实言论自由咧。同埋思想自由咧，系咪好难喺中国人度发挥到呢、這个可贵咧，或者光辉咧？因为我哋自己嗰种观念啊，已经将好多明明讲咗出嚟都冇事，唔会死得，唔会有鬼碾你嘅，你都唔敢讲嘅。即系嗱，譬如唔准乱伦，我知点解啊嘛，因为你生啲仔出嚟有问题噶嘛，喺基因学上面。咁但系唔准讲啲咩咁样，究竟？你会死法系点咧？你会唔会俾人哋封杀咧？你会唔会去政府攞车牌唔俾你咧？唔会噶嘛。但系唔知点解大家都有个风气咧，就令到大家嗰个言论自由咧系自我封锁或者自我审查咗啊！即系我好想大家都正视呢个问题，可唔可以一阵间讲下呢个话题咧？定系先要收皮咧？因为差唔多一点咯。如果有十个人叫我唔好收皮，继续讲咁，我继续讲啦。 神传我就唔换，其他人就唔知。句号，飘是路宝袋咗。 又读咗 ，sorry。我、哦、Black 谈嗰一支啦，你点解开张就唔揾我去舞场师俾你啊 ？Black 跟排睇谱好攰， 翻到屋企无电，听你个 live，Black 齐带我又重温翻 Why Hunt 踢爆人，奇想好嗨，留人生灵命而死，不物而生，凭呢根 lar 把，凭呢根 lar 一顺存。其实我想知，单精同系咪真系冇咁失真？到咗银系咪中高音会 sharp 啲 ？Wall 主员物理上系。凭呢根 lar 探长专门走肉臭路友东死骨下句号 ，Hills 路宝今晚好似流汗性音响调声学嘅现场版，对唔着唔系攞嚟比，系真系开咗窍。 哦，喂嗱，好奇怪啦，物理上系唔系会能够令到一啲传送快啲咧？咁唔系净系因为有嗰种物料嘅关系噶嘛？即系因为条线唔系单纯系嗰啲嘢做嘅，以我所知。咁同埋，就算佢个物理上系会传到嗰啲多咗，但系经过个喇叭嗰个原理系咪会高啲音咧？即系嗱，我做个实验咧，其实就可能系有，可能系标度到，但系听唔出嘅。咁对一啲听唔到出嘅嘢，大家点解嘥咁多钱去咁执着咧？咁同埋阿窝冤咧，我都希望你尝试下习惯下。试下 A/B test 同埋 blind test 咧，因为咧你咩都系睇书听人讲咧，物理上系物理系咪你自己研究过先？即系物理上嗰条数系咁计，但系出到嚟你有冇感觉到先？呢样我就唔太肯定嘅。咁所以，容我讲出一句心底话咧 ，high 翻行业根本就系搵笨柒嘅。咁所以咧唔使太认真嘅，真系。咁咧你最紧要咧，你只要反正你信就系噶啦。咁讲晒啦呢样，因为大家都低估咗自己嗰个耳仔同埋听紧嗰个 item 嗰个分别。咁正头先有人讲话，成皮嘢买翻去都系听 Hotel California， 仲要系 acoustic 版啊，同埋 Kenny G。咁嗱，咁样真系我都系长期耻笑呢啲人嘅，因为咧我曾经咧有个 job 咧就翻大陆嗰度。帮人拍片，咁咧就佢有埋厂房去做喇叭嘅，系当然系翻人哋版啦，即系个款照抄，但系个牌子改第二个牌子咁嗰啲啦。咁原来啲单元咧都系番禺一条街嗰度买嘅，咁嗰条街好长噶，半条弥敦道咁长噶，全部都系卖线材啊、单元啊、喇叭箱啊、拉啲皮啊、卡拉 OK 嘅装修嘅物料啊。同埋一啲卡拉 OK 機啊、咪啊，即係所有同呢個行業有關嘅嘢，都嗰條街都有得賣㗎啦。都問你死未？成條街都播緊嗰隻 Hotel California 同埋 Kenny G。喂，即係究竟，即係你覺得好可悲嘅，即係你哋啱開放嘅社會，淨係識嗰兩隻就以為是一個聖經咁樣金科玉律咁樣。但係諗深一層，佢哋係冇錯嘅，因為難得地咧，當你大家都認同嗰隻歌係一個金科玉律嘅時候咧。当大家都听到嗰隻歌好熟嘅时候呢，正正就係好似听 NS10 一样呢，就同一隻歌同一个喇叭听出嚟唔同，高音低音厚啲薄啲，就係咁样 judge 嘅咋嘛。所以呢佢哋喺一个街头嘅智慧上呢，都係死都要听 Hotel California 嘅。咁只不过呢你只可以话佢哋全部人都係听得好少歌，而佢个揀呢隻歌嚟试喇叭呢係冇错嘅，呢个係正常不过嘅。咁但係只不过我自己譬如我试喇叭，我有啲选择㗎，譬如有啲乐队呢，有啲 band 有特别嘅 sound 呢，佢录音个取舍呢就尽量用返嗰套鼓原本你听 live 嗰个声係点嘅，即係比较个收音同埋后期之间个拿捏呢，就係似一啲好靚嘅鼓在現場打給你聽。即是因為譬如你聽 Fusion 那些人 Tune 鼓很靚的嘛， Fusion Jazz 那些，那他們樣東西都擺得很前的，就算 Combo Band 五條友，他們樣東西都很少加 Reverb 啊，很乾的，而很乾的時候，即是中國人煮餸都知道啦，即是那些發霉了的魚你才走去水煮魚的，沒理由拿來新鮮魚去水煮魚的嘛，那些雞不是很新鮮你才走去炸的，如果不是走去蒸的嘛，是不是？那即是其實錄音都是有啲類似嘅 concept 嘅，咁你嗰套鼓 tune 得好好聲咧，你先至可以唔落嘢去打每個通同埋 tom tom 同 tom tom 之間嘅 harmonic 要計埋，嗰即係好，其實聽落好似好複雜咁啊！即係嗱，譬如踩入嘣啊，呢個切啊， 呢个 Park 啦，咚咚咚呢个又就系个 Tom 啦。咁原来咧，你嗰几样嘢咧一齐打嘅时候咧，佢嗰个音可以 last 得耐啲咧，就系证明你嗰两个咧就产生紧一个 harmonic。咁咧咁就为之好声。咁成套嘢听落去好 smooth， 音乐感好强，就唔系存在咧。当你两个鼓打落嘅时候，即刻瞄咗，即咚一即刻停咗，就证明咧你大家都撞紧啊，系变成咗 noise 嘅时候咧，即系我哋叫唔通唔通透就咁解啦。即系一个录音，如果连呢啲咧都唔走去执得好正嘅时候咧，你又唔使指意你到 HiFi 表现得好好咯。咁我就拣咗啲 item 咧，就系佢哋呢方面好执着嘅，例如。有唔知大家识唔识高中正义啊？即系个日本一个美籍嘅日本吉他手，唔系美日裔美籍嘅吉他手，就系长期都喺夏威夷度生活嘅。咁佢咧就弹啲热带少少嘅 fusion 嘅音乐 ，fusion jazz 嘅。咁佢本身弹吉他嘅，佢咧即系如果你话最憎听日本声嘅，咁佢就系呢啲日本声啦。即系佢就唔务求好澎湃，唔务求好 punch。又唔务求好技術好高超，總之呢佢嗰種好超好度假式嘅生活嘅音樂，咁有好多特別嘅 idea， 每隻碟個 theme 都唔同。咁其中有一碟呢就彈一啲 cover version 嘅，咁嗰隻碟呢就有個碟名叫 cover 添。我嗰隻碟呢咁多碟最好聲嘅，同埋我成日要嚟試 HiFi 呢，我就係攞嗰隻碟嘅歌啦。原因就係佢有曬我以上剛才講嘅條件啦，佢用一啲好 minimal 嘅錄音方法，但係呢個 original 嘅 sound source 呢係要求到高到不得了嘅。咁即係呢個我嘅取捨啦，當然。咁人哋就 Hotel California 啦。咁 Hotel California 嘅 live acoustic 版呢亦都有呢個特質。咁你唔好話人哋唔識嘢，原因就係人哋取其呢個特質呢就真係試得清清楚楚，個喇叭清唔清啦，呃唔到人，粒粒清全部喺晒度咁樣囉。咁但係佢哋都唔係真樂器嚟㗎，例如你見到嗰個有打個 bongo 呢，根本啲聲就唔係 bongo 聲嚟嘅，我諗嗰啲大陸人肯定唔識得分啦，以為嗰啲鼓就係呢啲聲，佢就係用咗個方法呢，就搵咪嚟收咗嗰個 bongo， 即係咁細個鼓呢，就 trigger， 即係引發一個電子鼓出個 bass drum， boom boom boom 咁嘅聲，所以打呢個呢有好低音嘅，但物理上冇理由咁細個鼓有 bass 㗎嘛，係咪？咁有好多人當然咁都唔識啦。咁但我哋識嘅，咁咪同大家分享一下囉。咁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樂器可以由一個聲源 trigger 另一個聲源嘅，咁呢啲亦都一啲比較高階少少嘅技巧嚟嘅。咁就係即係關於 Hotel California 囉。 Black 陈唔好收皮住， 一个 Orange Mac 唔好收皮 ，White 三个 唔好收皮 ，R 最近系继续啦。顺从如果知道自己一啲问题就可以改，但改就要时间同 力， 仲有慢慢分析的决心。Jerry Leung 唔好收皮，留人生入香敏感，聊交打 ，Clipping Cup Going 唔好收皮住， 七 个， 八个 ，Chain 不要停啊！顺从讲 多一阵。 句号，嚣士路保停不了，三轮车夫五好停，继续革命 ，Kaming 捞老氹，唔好收住。 哇，都几多啊！ 陈我有系 Facebook send an invitation 俾你噶，不过你平日嚟探我好过啦，开张嗰日太多人， 哦、 招呼唔到你啊。 哎呀，唔知添。 嚣士路保边行边业都系 hand and practice 大过理论。 Hand on practice 大过理论啊、哦！一啲啲人啦、啊，即系就算我有一个，我走去教点样拍 documentary， 即系点样用如何用一个 iPad 完成一个 documentary 嗰班咧，我其中一个学生咧喺教院度做嘅，咁佢都力荐我去教书，即系因为佢觉得我个方法可能好实际，嗱即刻 practice 到，唔系净系讲理论嘅。咁好 highly recommend 我入去做嘅，但係佢用盡晒所有佢嘅力呢幫我解決咗好多問題呢，但係因為我冇學歷就 ban 咗啦，即係現實就係咁樣嘅，即係所以即係如果頭先呢個朋友咩阿 Hills 老寶話 hand hand-on 嘅 practice 係大過理論，但喺現實上大唔過咯。因為嗰啲讀好多書講理論嘅先至有嗰份工做咯。咁呢啲好唔好彩嘅，即係講到尾我都我嘅 conclusion 就係我唔好彩咯。咁咧就係入鄉問禁、撩交打，其實呢兩樣咪最極端嘅例子啫。即係我覺得入鄉問禁，你都起碼知道嗰個禁係點解禁先得㗎。咁要去到撩交打咁樣，咁我覺得即係我覺得香港未去，唔係去到呢個階段。即係好多嘢都by law去決定你有啲咩講得咩唔講得，我就會比較追隨翻個 law 多啲咯，因為唔知啊。咁我覺得香港而家越嚟越可悲啊！即係大家講說話都唔敢講噶啦，連喺網上面留個言，一啲品牌又唔敢講個名啊。even 你唔係喺度揶揄佢，或者唔係抹黑佢，或者唔係鬧佢，都係要陳 X 榮啊、陳 X 人啊咁樣嗰啲。即係我唔明點解要咁樣咯。即係呢個唔可以成為習慣嘅，因為法律賦予我哋係有言論自由㗎嘛，思想自由仲好笑，我覺得。即係其實中國人好得意嘅，即係我大家身光頸靚，作為一個智人呢，好文明咁樣呢，但係有好多觀念係連自己都唔知點解嘅呢，就走去禁制咗自己呢。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好事嚟嘅，即係對民主嘅追求呢係一個好大嘅障礙添。唔知大家認為係咪呢？ SK 李不要停、World June 數是這樣計算都會帶來有改變，未必是改善。我雙子座多類性格，我是會試完先去夾。聽 Neoja 和 Joy Division 都不同器材，高中正義 Jazz 吉他。 我最近呢，我跟我窩冤講，我最近呢就睇過一些 YouTube 呢，原來都有些人好像我這樣的，成日都叫啲老友嚟 blind test 嘅，即係例如彈吉他啦。嗱，我曾經做過一個實際嘅實驗咧，就係同彈同一段嘢，用四條唔同嘅線去彈。咁咧，就有個人咧，就用唔同嘅 M 去彈。咁你試下喺 YouTube 嗰度揾咧，我覺得嗰條 channel 都好有趣，我都係近來先發現嘅。History 啊，揾得翻啦先。啊，唔緊要，我揾到再分享俾你啊！佢就係咧用唔同嘅 M 去彈翻同一段嘢，咁佢唔同 M 咧個 type 咧亦都好離譜喎。一個咧就係全部電子原子粒嘅 M， 甚至乎係有個 audio interface， 即係電腦嘅數碼化咗之後再擴音嘅 M； 另外一個就係 tube M， 即係最傳統嘅用真空管嘅 M； 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經過一個iPhone 嘅 software， 有個叫 iRig， 唔知道大家唔識咧，即係有個叫 IK Electronic 嘅公司咧，就出咗一個 guitar effect 嗱。大家印象中咧，我無論你識唔識音樂啊，咁你都睇過人哋演唱會嗰啲 rock band 咧彈吉他嘅時候咧，咪靠一扎腳掣，即係踩咗嗰嚿嘢就變咗唔同聲嘅。咁其實嗰嚿嘢非常之有學問嘅。咁好多唔同嘅聲或者好 detail 嘅改變呢都可以喺個扎腳掣嗰度做到嘅。咁嗰個叫 iRig 嘅嘢呢，佢又出咗一個已經應付到一般嘅吉他 effect 嘅有嘅嘢，就將佢用一個 software 嘅形式呢，就喺個 app 嗰度，你能夠透過個 app 呢就可以產生晒嗰啲聲出嚟嘅。咁係近代一啲比較偉大嘅發明嚟嘅，即係用一啲software 嘅方法去改變嘅聲音啦，咁亦都係成本最低嘅。你可能買個 app 翻嚟，甚至乎你買 iRig 唔使買 app 添啊，你個 app 係隨時 download， 但係你用咗個腳掣就可以用得到嘅。咁好好相宜嘅。咁當然有好多死硬派嘅咧，梗係覺得唔得啦，呢邊得㗎咁樣。咁但係佢哋得唔得就係一個觀念嚟嘅啫嘛。咁但係我就咁聽嗰、那個test 呢，佢三個輪流 test， 淨係話吉他一，唔係淨係話 M1、M2、M3 咁樣。咁我覺得 M2 係最好聲㗎喎。頂原來 M2 就係 iRig 嚟嘅，唔係你死未。咁你可以又可以拗嘅，又或者佢專登 系 M1 同埋 M3 专登教到好衰声，咁个 M2 咪好靓声咯，咁又得嘅。咁但系我相信，如果你真系搞个 blind test 咧，佢唔系谂住整蛊你，或者唔系有背后嘅目的想推嗰样嘢嘅咧，佢唔会咁样做嘅。因为嗰啲咁嘅，即系美国嗰啲 YouTuber 咧，即系我谂就唔似香港下下都 commercial 咧，即系有人俾钱佢叫佢写好啲讲好啲，即系美国比较唔会流行呢啲嘢嘅。即系有都系少数嘅啫，咁一般都系好似我咁样啦，因为我近来咧就拍咗啲 product 咧，咁落翻鸭寮街，我要揾啲嘢，咁嗰个喺度做嗰个人咧睇咗我条片之后咧，喂喂锡住啊，喂佢唔好铲得咁尽啦，麻烦你，因为佢出个新 app 就冇咁差噶啦，咁讲，咁我照直讲啫，但系其实最尾我都叫人买嘅原因就系我上次买嗰个闪光灯嗰个同步器咧，我真系觉得非常好玩啊！即系2500蚊呢个价钱咧，我觉得真系超抵、超好玩嘅。咁即系我讲出我真心说话咁样。咁但系香港嘅 YouTuber 咧，似乎就好受啲影响啦。譬如我下次俾盏灯你试啊，你写好啲啊，咁样都会发生嘅呢啲。咁我未试过啊，暂时我就未有呢个考验嘅。咁所以我觉得得闲睇多啲嗰啲，你会对一啲事物咧，即系你会。跳出咗嗰个框框啊！原因就系我哋嘅包袱咧，成日都有好多个词汇咧，就影响咗我哋嘅 judgement 嘅。始终都系咩啊？始终都系乜？你有冇研究过？始终都系乜咧？嗱，譬如中秋节点解唔可以讲鬼故咧？始终都系中秋节啦。我就真系想讲啊，点解唔得？唔可以讲咧？有啲咩 side effect 咧？讲咗之后，咪即刻俾鬼上身咧？系咪即刻出年又会死咗咧？咁样，即系我都想知嘅。即系如果你真系有呢啲咁嘅。例子啊，或者有啲咁嘅窍门咧，麻烦你讲声我听下。即系嚟初一就点解唔可以洗头啊？例如点解去完送仙人之后又要揽火盆啊？咁样，我好想知点解嘅。即系呢啲可能有典故啦。咁我亦都试过唔揽，但我又未死嘅，唔知点解。咁至于点解咧，就有啲地方要装香啊，拍戏要拜神啊，咁呢啲，即系连即系对我嚟讲啊。你连点解你都唔问嘅，你又走去跟嘅，即系喺我个谂法，其实好笨柒嘅呢个，我就觉得嗰啲人好捻笨柒嘅，真系，即系我又得罪人啦。当然，因为大家都可能好多时都唔问一啲嘢就跟住去做嘅咁样。咁如果你唔中意谂嘢嘅，冇就冇坏嘅，你照跟咯。即系蠢都系得一个人话你蠢啫，可能有9000个人都话你精都唔定嘅。咁亦都试过咧，我即系关于啲习俗嘅风俗嘅嘢。唔知都死根咧，亦都做过一个实验嘅，咁亦都系唔系话好有可靠性嘅，因为个 sample size 实在太细啦。咁我同时去实验咗10零友啦，都唔系好多嘅。咁我当我以前咧，即系呢个古仔讲过俾大家听噶啦。咁但系又有机会讲翻出嚟啦，因为我有好多新嚟唔识我嘅朋友都未听过讲。因为如果知道我嘅人咧，我曾知道我曾经咧系靠影相去搵个食嘅。又拍嗰啲 video 啦，帮人影结婚嗰啲咧，即系你知后生嗰阵最冇嘢捞嘅时候，就梗系要捞呢啲噶啦。即系因为呢啲cash flow 比较好啲嘅，即系快啲有真银啊，同埋拍完剪完就收咗钱啊，同埋工作机会又比较稳定啲。咁咧嗰阵时拍过一个 case 咧，就喺沙田红梅谷村啊，嗰个朋友都有帮个朋友拍嘅。佢都可能有听，唔紧要咯，照讲翻嗰个情况出嚟啦。咁咧就有冇人听过呢个红梅谷嘅村？好，嗱，我读埋啲留言，睇下你有冇听过讲。如果冇啊，我可以好放心咁讲，即系都一个迷信嘅测试嚟嘅。 Jack Music M B 邓无色 Eric。神穿如一啲人连禁忌系乜都唔知就自动停止唔做，应该不是文明表现，只系羊群心理或减少麻烦的心理。见唔到有进步，文明系应该有进步的元素。 冇错， 留人生佛陀叫呢啲做戒禁取，share 呢迷信嘅嘢，越盲从得多，生活越麻烦。Jack Music MB 8月15港屎忽鬼。 咩理由啊？85嗰时一鬼，我唔明喎。你讲咗几次？咁啊，刘仁生话佛陀叫呢啲叫戒禁取，即系我成日都听好多人信佛或者研究佛学咧，都系攞一个 term 出嚟咧， 就掩盖咗成件事，因为唔系人人都有呢个睇佛经嘅经验咧。咁我希望啊，刘仁生咧，如果讲呢啲咁 short 嘅 term 咧，可唔可以讲清楚啲？因为我发觉，即系好多人咧，一听到哦戒禁取咁样就唔问落去，但我就真系要问咯，我真系唔明戒禁取系指啲咩咯。咁通常呢啲又万事万灵嘅，即系你一同一啲人讲啊佛陀嘅 term 咧，咁就即刻啲人就收咗皮啊，唔出声啊，就因为有权威性啊。咁但系我个人咁好奇，我梗系想知道咩叫戒禁取啦。即系啲人话涅槃咁样，我都唔知咩叫涅槃嘅。咁样啲人哦涅槃咁样，即系呢个同迷信一样嘅，但系即系唔系迷信，即系同盲从一样嘅。咁但系我希望即系我哋呢种方法倾偈，不如讲具体啲啊。虽然我知道打字都有一个压力嘅，咁你借用 Google 嗰个默书我都几好嘅。咁希望可以咁样沟通到啦，因为我真系唔明你讲乜，尤其是即系我想讲好耐噶啦，因为刘仁生可能睇书比较多啦，咁你有时讲啲好简短嘅 term 咧，我真系唔明嘅，我觉得难明过文言文添啊，有时因为啲独立嘅 term。阿 SK 你讲咩冇啊？真系唔知你讲紧乜，sorry。 SK。你冇 Alan Chun Baptist Kingdom 都系一种迷信 ，Black Tie 未听过 ，Pat Put and High 探长 ，Hello Pat Pat 而家先嚟啊， 假 cert 假学历读死书能站稳吗？有经验有实战有技术，总会有欣赏者。另外做得你 statue fans 百无禁忌。 哦，应该系咁噶嘛，系嘛 ？Orange 咁未见过你出现，你好少留言。你系马拉人抑或大陆人啊？你写简体字嘅，点解？好彩呢个都识读。 沙伦旺啲红酒，威士忌都系又 fruity 又 full body 又 after taste。讲完一轮就炒到鬼咁贵，我觉得饮酒最重要都系睇心情同埋同边个饮啫。 咁你咪识嘢咯，苏伦。 World Gym 国际 Tankers Van Halen 是不是做改变例子？坚等你片。 国际 Tankers Van Halen 咩嚟？我唔知你讲乜，系咪做改变例子？我唔知你讲乜。Tankers 同埋 Van Halen 咁点咧？死啦，捞唔到添。 SK。你冇听过刘仁生你讲的八月十五唔讲得鬼故，就系戒禁取，即系迷信。 哦，咁你讲即系迷信咪得咯，其实大家都明。Sorry。喂，咁咧头先讲哦冇听过，我就系讲咧，即系我以前影结婚带嘅时候咧，咁去到嗰个村嗰度，佢落咗车咧，仲要行成三个字山路咧，先至去到嗰个新人嘅屋企。嗰度拍嘅，咁咧所有嘅儀式做曬啦，即係斟曬茶俾老人家啦，同埋咧拜完神啦，咁啊出門口之前咧，即係大家咧都已經拉曬弓，想飆落翻落去架車度涼冷氣嘅，咁嗰日好過嗰日熱嘅，同埋嗰啲兄弟姊妹就著曬盛裝咁樣，周身汗咁樣啦，咁咧嗰班兄弟咧就全部好粗豪嘅，就有啲好哈哈實實。怀疑是地盤工友或者黑社会啦，我唔肯定啦。即係总之讲嘢好多粗口，同埋食烟嗰啲手势呢係有啲特别嘅。食烟手势点特别法呢，就係呢个手指揸到好入个滤嘴嗰度，同埋抽嘅时候依晒啲牙嗰啲动作呢，唔知大家幻唔幻想到啦，即係咁样。即係呢成朝唔食得烟呢，跟住一去到啲户外地方呢解咗小胎，跟住狂扯嗰啲咧，啲頸筋出曬嗰啲咧，即係成班好唔耐煩嘅兄弟咧，就喺度等緊，等咩咧？咁耐都唔落得去嘅，點解？原因咧就阿細伯咧就要摘聖杯。咁我當時我都唔知道，我都呢、這個 term 我都嗰排先識嘅。摘聖杯又唔係一隻杯嚟嘅，原來咧兩塊木片，好似搣橙咁樣搣開楷橙咁樣嗰啲形狀嘅。咁啊嗰個叫摘聖杯咧，就搣將幾塊木片掟落地。有分反轉同埋冇反轉咁樣嘅，咁我梗係唔識啦呢啲，咁我識條毛咩？咁跟住呢唔知呢好輸打贏要喎，摘聖杯原來即係掟到啱睇為止先行得喎，即係總之你掟十次十次都唔係你心水嗰個呢， 就都系要可以重新嚟过嘅。呢、這个世界上边有咁着数嘅取舍噶？谂系咪？所以择圣杯就得啦，即系唔啱择到啱，即系好过瘾噶嘛。咁但系咧择十次都唔得，等好耐啦，又念念有词啦，每择一镬咧都要噏一段嘢啊咁样。咁于是乎咧，我都好唔耐烦啊。咁咧跟住咧，我即系当时我有忽发奇想咧，即系我见到嗰啲咁粗豪嘅后生仔咧，嗰啲兄弟咁鬼，即系我当时系怀疑佢黑社会分子嚟嘅，即系要拜晒神啦，即系揸住支香有个特别嘅动作噶嘛，即系要唔知咁样打横咁样嗰啲黑社会咁样咧。咁咧我就想考验下佢哋咧，系咪真系咁信邪咧？即系出嚟行嘅嘢，系咪真系举头三尺有神灵咧？咁样，咁我做咗一个实验咧，就睇下佢哋系咪真系迷信底下，即系信佛或者信道教底下有啲研究嘅咧。咁我就同佢讲咧，即系啱啱啊搞掂摘圣杯得咗，咁啊开始行走啦。咁我就同啲兄弟 brief 一次咯。嗱，因为平时咧我都会 brief 佢哋点样行啊，行边边啊，即系方便我拍摄啊，行得慢啲，行得快啲啊，边个上车先啊，由边度门入，我全部同佢哋沟通晒，我先拍得靓啲咁啊，镜头系咪？咁有咗咁嘅经验咧，我就问佢哋，咁啊就同佢哋讲，佢话咧一啱出门口咧就属蛇、属马、属牛嘅咧，就向住东边就风生水起啦，咁样，咁咧即系。跟之后求其勾噏一啲嘢咧，就令到即系懒系师傅咁啊嘛！即系当时我见佢都几听我点，咁我就咁样整蛊佢啦。我属牛、属龙、属马嘅咧，向住东边行，咁咧就成年都顺利噶啦。咁样，咁点知咧，嗰啲兄弟就不由分说咧，就全部都听我讲。咁仲有人问我边边啊，东边啊，师傅，我诶嗰边咪东边咯，马鞍山嗰边啊，咁样。咁跟住咧，我真系忍笑忍得好辛苦啊！当时即系扮晒师傅咁咧。咁跟住咧，向住马鞍山嗰边咧，就系冇路嘅。咁但系落楼梯落翻山嗰边咧，就系南边嚟嘅。咁于是乎咧，佢哋要向住东边咁样行落去嘅时候咧，就俾我好似蟹咁样打横行啦。即系成班人，你谂下打怪兽机咧 ，Space Invader 咧，咪成班打横咚咚咚咚咁样行嘅一排咁样。佢成班就听咗个说话咧。诶、哎，唔理啦，属乜都咁样行啦，冇走鸡啊，咁样就成班打横咁样叫住落去上一架车度啦。咁哇，忍笑忍到我咧，哇，我心谂啲咁易点嘅，点解呢啲人即系不由分说嘅，即系有谂住发达咁样就照跟嘅咯。即系嗰个实验咧，就令我觉得咧，即系你够胆讲就得噶啦，真系。即系你够胆讲嗰啲人咧，就跟住做嘅咯。即系。咁我心谂哇咁笨柒嘅呢啲人叫跳海唔跳海咁，即系如果跳海有22黄金咁样个都跳喎，真系。咁唔怪得知咧，嗰啲骗徒咧不停咁样都可以搵到食啦。即系尤其是呢啲唔问就走去信你，即系你唔好叫你咁大牺牲跳海咧，即系性交转运都牺牲好少啫嘛，系咪？咁都不停都有人信嘅。咁即系唔怪得知咧，即系我就系、是，如果你系有心装无心咧，当成个社会啲人都系不由分说一听嗰先算咧，照跟唔问点解嘅时候咧，即系你个社会点会改变到啫？即系所有都系啲行蛊惑同埋做老千嘅人，可以揾晒你笨柒，你又唔问嘅，你又信咗佢嘅，即系连一啲批判嘅精神都冇嘅，一个都冇问我嘅，真系成班就跟住咁样，哇搞掂咁样上车咁就算嘅。即系我觉得真系可悲嘅，真系。即系自从呢个实验之后咧，即系我觉得咩都跟嗰啲人咧，喺我心目中就系好笨柒咯。总之就系咁啦，唔好笑其实。但系我觉得呢个实验对我嚟讲系人生嘅上咗一个好重要嘅一课嚟嘅。即系起码十几年之后我都仲记得呢单嘢，亦都令到我对香港人嗰种逆来顺受咧有一个。好深刻嘅体验啊！ MK 门因为好多人都需要信念去支持生活，信念有时会俾到人力量，所以先会有信仰需要。如果打破晒呢啲人嘅信仰，佢哋会迷失方向。小明坐火车正副角，一先系圣杯，话人生 message retracted。小明坐火车系好鬼夹硬嚟， Jack Music MB Alex Chung 小明坐火车痴 Q 线留人生不知点解要守戒，见人唔守就打人闹人，执着于守戒就系戒禁取。Wall June 笑爆明啊，我入过围村拍婚宴，小明坐火车你有冇同啲男男讲性交转运，留人生呢个世界愚蠢人多。 咁即係其实我想讲乜呢，其实即係觉得呢生活喺中共底下呢，佢哋所即係尤其是香港呢个一路都守法法治精神比较强，即係相对比大陆。而家不停咁有啲声音呢就挑战緊我哋所认识嘅我哋所从即係一路都行之有效，相对觉得比较个社会公平啲嘅方法，而不停咁挑战我的底线呢，尤其是爱唔爱国啦，你系咪中国人啦，你系咪赞成港独啦，你系咪赞成人哋讨论港独啦，你系咪唔攞回乡证就代表唔爱国啦，即系而家不停咁样挑战緊我哋底线，即系如果我哋唔系相反返不停咁问佢点解，而不停咁样逆来顺受呢，你幻想下十年之后香港会变成点，尤其是新一代嗰啲朋友仔添。我觉得而家朋友仔啲批判性真係好低。即係佢唔派交都唔会同你拗。即係我觉得而家就係咁样啦。当你唔派交嘅时候，因为你觉得唔 care 嘅时候，你跟随咗佢囉。即係我觉得我哋呢一代，我諗听得我哋节目都冇人細过30岁啩，有嘅唔该你举个手，我会好开心。即係我哋呢一代都唔做一个榜样俾下一代嘅话呢，你諗下我哋下一代会死得好惨㗎，真係。即係做人都冇尊严㗎，係严重到。咁所以我希望我哋呢一代嘅人呢都做一个好嘅榜样俾大家听呢，即係我哋夠膽讲一啲冇犯到法嘅嘢，夠膽讲一啲自己相信嘅嘢或者相对接近真理嘅嘢，係唔使怕丑㗎。唔使驚嗰啲人唔鍾意聽嘅，唔使驚嗰啲人係覺得你好奇怪嘅，即係我做咗呢個榜樣啦，雖然我亦都一個壞嘅示範，就係我頭頭碰咗黑啦，成日俾人整蠱啦，同埋即係唔係話特別風生水起，即係好似就咁咁簡單向住東打橫行就可以發到達，我完全我識整蠱人，但係實際個真理我摸唔清啦，當然。咁所以即係我其實講到最尾都係想講呢啲嘢啫。有好似讲道理咁，有说教咁，我真係并唔想咁样嘅。我想用一个即係举例嘅方法嚟即係表达返我成晚嘅核心我想讲啲乜囉。即係希望大家又听得明啦。好啦，大家都好立啦，睇下仲剩翻几多人先。嗱，阿 MK Moon 咧就私底下教训我嘅，佢话你唔好成日都无端端草草咁样完啦。喂，我见到你哋立立地，一系就谂紧嘢，但谂紧嘢，我又可以点咧 ？Dead air 咩唔通系咪？咁我又讲啲新嘅嘢，又 interrupt 咗你谂嘢，谂紧啲嘢。咁所以，我应该点样做好咧？咁一嗱，我其实最理性咧，我就系睇下啲人。走咗几多嘅啊，但係冇走用多咗添，真係吹胀。好啦，咁我再留多陣啦。大家听日都要返工㗎，咪嗱，我而家呢又係一个斟水同埋放水嘅时间，希望大家踊跃咁样发言啦。如果你唔走嘅话，我觉得我单讲呢冇意思嘅，即係好似唱緊歌氹你瞓觉一样，係完全冇意思嘅。咁我情愿呢就希望大家留多啲言呢，就希望刺激返我转头，即係希望我能够有多啲盲点俾你突破咗，咁你就可以继续好充实咁样过埋今晚啦。咁我播返一啲我未播过嘅屙尿同埋片头俾大家睇下先。因为原来成日都唔记得换片，换嗰条片换片。好啦，或者俾少少Benny 龙毛系未出过街嘅系列俾大家听下咯。 你听紧嘅系 Stage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Tube 立场。 上山下乡，体会人文地理。听你老母系。 Hey, 大家好，咁啊，好耐冇录啦，好似大半年都有啦。久违咗呢个节目啊，大家都系啦。呢、這个节目叫做《听你老母系》，系啦，我已经为咗咧，大家即系 remind 翻咗记忆咧。咁喺啱啱对上我哋 Facebook 嗰、那个、那个 page 咧，我已经播翻一集翻带，就专登翻咗你配分嗰集。 我配分， 你介绍自己先。 系，我叫阿 Ben， 咁咧我就我做啲嘢，我嘅工作同農村都係有關嘅。 系， 咁我又好中意行山嘅。咁我之前錄嗰幾集咧，好似錄咗七次定八次，全部都係講我啲下鄉嗰啲經歷嘅。 系， 咁咧就今次講一個都係去啲農村地方，但係今次就純粹係玩嘅。 嗯， 因為我就香港啲山野俾我行曬差唔多。咁我最近咧就去咗一次四川嘅貢嘎山。 嗯，貢嘎山 係啦，應該係咁樣讀 嘅。 咁咧就係佢係四川嘅蜀山之首啊。 蜀山係咪即係個電影《蜀山》嗰個地方？ 係啦，冇錯，蜀即係四川以前嘅， 即係蜀民國。 係。咁佢就係最高嗰、那個，唔知7500。 啊， 咁咧就離成都向西邊，即係向住西藏嗰方向。 嗯， 好似200公里到。 啊， 咁就係座好高嘅雪山。 嗰度係屬於藏區啦。 係啦，已經進入。其實嗰度咧經過一個地方叫康定，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一首歌叫《康定情歌》 啊？應該就是、 其實就係講呢個地方嘅。係、咁佢有個跑馬山，咁就係以前啲人喺唱唱情歌。 哦，即係跑馬流流的山頭。 係咯，冇錯，冇錯。 哦， 咁咧佢哋话 好有兴趣嘅咧，就自己去嗰度听啦。嗱，有啲嘢必定嘅宣布嘅，即系唔系宣布嘅。嗱，发觉有早排我都明借过有两位朋友咧，就帮我做一啲archive 嘅。咁啊，当然好多谢佢啦。即系啲 archive 咧，我以前咧就摆翻喺9724呢个 StageTube 唔系呢个 YouTube channel 嗰度嘅。咁但系咧而家咧我就开咗个新嘅 YouTube channel 咧，就叫做 Detective Archive 啊。咁咧我发觉咧开咗，我亦都喺个 Facebook page 嗰度宣传咗咧，就发觉就冇乜人有兴趣嘅。原因咧就我见到嗰啲 view 咧都系得单位数都有嘅。咁即系其实证明大家根本就唔系咁想听翻旧嗰啲嘢啦，即系可能而家因为可能有咗香港网台或者Car Square 嗰类就可以取替到，就唔使专登入佢个 channel 嘅。咁我叫咗人 subscribe 咧，至到而家咧都得50个嘅啫。咁如果再系咁嘅话，我担心嗰啲朋友咧都冇乜人走去做呢样，即系 archive 翻我啲9724。原因就系咧，同普通听网台好唔同嘅地方咧，就系佢哋分开 topic， 咁样譬如可能一集里面去 cut 开成4-5个唔同嘅 topic 去专登 post 翻出嚟嘅。咁我觉得佢哋咁有诚意咧，而大家亦都唔系好领情嘅话咧，咁好担心维持唔到落去。咁所以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因为我连呢个9724啊，同埋Ben 你龙武系啦，同埋呢个天外有天咧，都系摆晒喺嗰度嘅。咁迟啲大家得闲就可以去翻嗰个 channel 嗰度睇睇啦。咁因为我唔会专登再宣传噶啦，因为我次次宣传都系得顶笼两位数嘅 hit rate 嘅 view 咧。咁我觉得，咁我唔宣传就算啦，我当自己以为做 backup 咪算咯。因为唔使大费，即系大家嘥咁多时间兼夹。令到嗰两位朋友即係觉得好似做嗰啲嘢都冇人睇咁样。即係呢样就係大家嗰个生活習慣同埋嗰个就唔就手嘅问题啦，我都明嘅，即係人之常情嘅都係。所以话所有嘢都係蝴蝶效应啦，即係譬如大家淨係鍾意就手手到拿来饭来张口嘅话呢，就会有好多好精彩嘅唔会再继续发生。咁但係又冇坏嘅，即係对你嚟讲完全係冇影响，就係冇影响㗎啦。即係今时今日所有现象都解释到嘅，我觉得。 秦 PME 留人生命，留人生要 Sharon M 照讲新嘢好 D 唱及 Nup 及 Brown 播歌 Tech Music B B 超了你讲嘢好听好女一族 唱及 Nup 及 Brown 现在先收工 Y Horse 播歌 Sharon M 探长玩我播未播过嘢屙尿哈哈哈感从口味啊留人生肯讲真话界人越来越少你要加油 Thank you 我就不明白你咩口女一族是咩字啊好唔知啊好听和还啊照讲新嘢啊旧嘢嚟喎哦，即系你叫我唔好讲旧嘢，讲新嘢，好啊，咁都讲咗咯，太迟啦。阿乐俊咁夜先收工啊？播歌唔得噶，除非播我自己啲歌就，因为播歌咧就会触犯版权，就会俾人封艇噶啦。咁我就唔想见到咁样，但系因为我始终都摸唔到一个 software 咧可以播到歌嘅，因为嗰阵时城寨叫做咩叫做老汉推歌呢就可以播到人哋歌。咁我都想搵返一个 solution 呢能够可以播到歌就 live 到嘅方法但至到而家都未得。因为嗰陣时嗰位有位叫 Gordon 嘅朋友呢即係唔係大声公啊佢介绍过用一个 app 嘅叫做单字嚟嘅唔记得咗添。咁我试个 Mac 版係唔 work 㗎喎即係stream 唔到啲嘢喎。咁我最近呢搵咗一个叫 Mixlr 嘅 app, 但我又唔識用喎。MIXLR 嘅 software 我又唔識用。咁我用 software 係好蠢嘅即係我要即係用慣 Mac 嗰啲人係蠢啲嘅呢方面。因为 Mac, 寫 Mac 嗰啲嘅 app 係要經過有个门檻㗎嘛。即係你太难用嘅时候佢又唔批㗎嘛。咁所以我用親嗰啲惯常嗰啲都好易用嘅。但係一啲咁深嘅 app 呢就真係用唔到。但冇識即係可能會幫到我。咁啊 ,BBG, 我係咪估啱咗個和字啊請問。同埋呢其實我而家個 archive 呢我其實好多節目係包保大家未聽過例如 Benny 龍毛係有兩集都未聽過啦天外有天有一集又未聽過啦。咁而家擠牙膏咁個禮拜出少少咁得閒就聽唔得閒就算啦。Sharon, 我見到你唔係啊跟住就變咗 message restrictor 喎你想講咩先吞吞吐吐啊。啱啱俾我及到喎有冇人及得切先。啲人留言粒咗咩事你更加唔鍾意講咩喎。 Sharon M 唔係啊我意思係啲人留言粒咗。你都照开始讲新嘢啦唔系话你喺度讲旧嘢呀。 喔啲留言粒咗系咩意思呀粒水呀系咪咩意思呀喂咁啊我仲讲咩呢讲下。你都仲有人留言喺我 page 嘅。喔、哦、你系咪收得成日瞓觉我諗住。喂其实呢我仲諗住讲多一两样嘢嘅就係、是、关于冇寫低嘅今日。因为我搭緊车諗住我会记得添。啊係呀、啊、我今日呢见到一样好即係其實我見到有好想同大家講下嘅嘢呢就因為我已經好耐冇去大家樂食嘢啦原因就係我 keto diet 嘛咁佢全部都係淀粉嘅餐廳嚟㗎嘛幾乎係乜都有㗎嘛咁我今日試下呢叫個燒臘飯但係酒飯咁樣咁通常呢第一關呢就係梗係買飛啦係咪咁買飛嘅時候呢嗰啲姐真係好佢有一個很關心嘅疑問態度呢你唔夠飽喎唔食飯我戒咗啦飯已經佢話吓飯都戒得嘅咩我話因為我食咗飯好敏感咁樣跟住即係你講到咁樣冇得答你扁嘴跟住縮一縮個膊頭咁由你啦我唔知你諗緊乜呢係咪諗緊 唔够食㗎喎，你唔好要我俾多两嚿鸡你喎，咁样即係我估咋，即係佢哋好似好难到佢咁嘅。咁我即係我呢啲现象呢，我呢几个月都发生好多啊。咁今日嚟一个总结啦。咁今日大家落又咁样啦，即係净送，咁我有担心嘅。咁呢麦当劳仲妙。咁麦当劳其实好多嘢食嘅。咁你只要唔食个包咪得囉咁样。咁跟住譬如你叫咗，你唔使任何嘢都唔使，譬如你叫咗一个六号餐咁样，佢有汽水啦，有个包啦，有个薯条啦咁样。咁薯条呢我通常呢就买飞嘅时候呢就同佢讲，喂，我唔要薯条㗎啦。咁你但你要餐喎，咁要粟米，哎呀粟米都唔要㗎啦咁样。咁但你要餐喎，我话你话餐平啲嘛，因为好麻烦。因为我单叫一个豬肉蛋漢堡同埋一杯凍檸茶咁樣，跟住就同你計囉，唔係喎，餐底啲喎，我話冇所謂啦，我唔要薯條㗎咁樣。佢話咁你冇唔要薯條你可以唔要㗎嘛，咁我同你打餐咁就平兩蚊㗎嘛。咁我真係好欣賞佢哋善意啦，即係諗住同你慳錢咁樣。即係覺得呢啲香港人嘅小巴文化，即係小巴有樂嘅光輝嚟嘅，即係佢同你慳返一蚊得一蚊。咁但係佢又唔使做多好多嘢咁樣，咁呢個善意嚟嘅絕對係。咁於是乎呢就令我呢就照叫個餐，咁叫佢走薯條。咁但我試咗十次都有呢，無論佢嗌落去話唔要薯條啊，又甚至乎佢喺呢張單度插咗個薯條啊，又甚至乎佢打嘅時候已經打埋剩包咁樣。但去到個廚房佢唔懶理你㗎喎，完全係一次都冇例外地呢都是給回薯條，或者你不要薯條就給回粟米你，即是很擔心你不夠吃，或者很擔心給不足東西你，可能在責任上他不得啦這樣。那我通常給回他啦，因為你給隔離那條友你令到他沒有尊嚴，那可能覺得會。那跟住呢就我次次都是給回個薯條他。那但是一次和親戚吃飯呢，咁我讲出呢个现象俾佢听呢，咁我同我讲，嘿，你好大嘥呀咁样，你唔要个包嘥晒人啲嘢食。我话咁唔要唔系点喎。咁佢话，嘿，我试过啦，我试过叫佢走包，佢淨係俾嚿牛肉喎咁样，咁我得㗎嘛咁样。我吓，原来得㗎咁样。咁于是乎呢，咁我照佢方法去做啦，突破咗个盲点咁样，因为佢。咁跟住呢我话唔该呀，我要一个双层芝士汉堡，但唔要包。哇，跟住佢哋直头系要开个 meeting 嘅，即系成班经理啦，加前面嗰两个前线工作人员啦，喺度商量点样可以俾到个包我就走咗，唔系点样可以俾到个包我走个包又唔要说，即系总之为咗我嗰个单咧，就令到起码连埋隔篱啲观众咧，都有十个八个走去关心你点解叫个包，但又唔要包咁样。即係一來尷尬啦，雖然我成五兜嘢咁我唔會覺得好大壓力嘅，即係雖然都尷尬。咁但我覺得好麻煩啊，即係你次次都係咁樣，即係咁麻煩。咁我個人真係好軟弱，咁我選擇放棄。因為頭先我講緊嗰十個人開完個 meeting 之後呢，發覺係唔可以唔俾包你㗎。我可以分開擺，但係唔可以唔俾你咁樣。究竟咩回事呢？咁於是乎呢，即係可能佢嘥就嘥硬㗎啦。我一個包就要嚟啱啱吸吸含就一塊牛肉嘅啫，或者一個計好晒數嘅，你唔好搞亂我，就叫我寫 report 咁樣。即係可能佢諗到呢啲咁深層次嘅程序啦咁樣。咁所以至到而家呢都好無奈地呢，我嚟到嘥咗個包囉，即係食嗰啲裡面啲嘢就唔要包。咁亦都試過一次呢，麥當勞嗰啲呢凳呢就背脊對背脊，今日有啲大張範圍嘅 sofa。咁後面有個小朋友呢就百無聊賴，又佢啲太太團喺度傾偈，湊住個仔，咁個仔就擰咗我嗰邊，咁研究緊我食啲乜。咁當我呢佢見我搵個棚牙嚟刨返個包嗰啲芝士出嚟，而嗰個包劈返低呢，佢見到大惑不解，同媽咪講，佢話呢個哥哥好嘥嘢，唔食個包咁樣。咦，咁令到幾個師奶又擰曬過嚟，睇下咩料，跟住就同個仔，誒呢啲唔好咁八卦，唔關你事咩？即係總之，如果面皮薄啲咧，都食翻包算啦，或者叫外賣啦。因為我開頭都諗住叫外賣翻到嚟慢慢處理嘅，但我發覺又好嘥紙啊，又唔想整到公司成陣食嘢食嘅味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好困難啦。咁跟住咧， 就去仲有一个地方我都成日帮衬嘅，就去大家乐，唔系大家乐，就系去煮餸食饭嗰个地方咧。咁咧有啲有啲地方咧，譬如净系食海鲜饮啤酒，即系食啲炒啲好香嘅嘢嗰啲地方咧，啲人唔会出声嘅，因为好多人都真系唔食饭噶嘛。有啲人自在整个小炒王咁样整支啤酒就得噶啦嘛。咁嗰啲啊不足为奇嘅。咁但系咧食碟头饭嘅地方咧，茶餐厅咧。又是你不要饭去当你是外星人咁样嘅，就好多人嚟问你嘅，包括全菜啦，包括个部长啦，即是任何人都走嚟问你啊你唔够㗎喎咁样，即是各样啦，咁我唔知点解即是好关心啦。咁甚至乎呢讲埋一样嘢呢，就是我以为出去做嘢嘅时候呢，我只不过是轻轻咁样同我个客讲一句啊，其实我哋有嚿烧肉食就得㗎啦，即是唔使食饭㗎，即是希望有燒臘啦，因为我哋淨係食嗰啲都得㗎啦咁樣。嘩，去到当时开工嗰日呢，个客嘅客呢，嘩好緊張，煞有介事咁樣呢，就吩咐厨房又俾啲咩我哋食呀，即係搞到我哋都好尴尬。原因呢就係、是、你帮一间酒楼做嘢呢，佢好多嘢食，你唔使担心嘅，你食人哋啲厨余都夠㗎啦根本。咁但係煞有介事一样嘅成台人呢、啊、以为我哋食啲咩好嘢啦，即係好似好有阶级咁啊。即你又系食嗰啲餸，我又食嗰啲餸，但只不过我同佢讲话，如果冇打芡就最好啦。咁啊，成碟腩仔俾我食咧，好开心啦，当然。咁但系咧，嗰啲唔知道我做乜嗰啲人咧，就夹下我嗰碟嘢，究竟同佢哋食紧嗰啲有咩唔同？其实佢哋食紧嗰啲啊贵过嗰啲好多噶，你乜都有噶。咁即系令到有啲不必要嘅误会咧，即系发觉，好彩我个人都相对硬净啫，即系对呢啲咁嘅情况。但系都可以分享一下嗰个难度嘅，我谂相信有啲人因为咁样可能少出街食嘢啊，或者放弃，或者唔食又唔俾面，唔开心啊，照食啊，或者窝冤咁样食咗嚿凤梨酥啊，拎翻出嚟啊，即系有啲现象咧，我觉得都某程度对自己嚟讲有啲压力嘅，即系对人哋压力我已经冇谂到啦，好自私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并唔系咁容易嘅，原来 keto diet 喺香港都。 Alan 沉立咗，刘人生慢咗，尹信宏慢咗，咁意思。Sharon M 个落字唔识打啊。凌晨我留咗段好长嘅 message， 但被 filter 咗。 系咪有啲有 link 噶嘛？ 火车哈哈哈，小明坐火车正斩烧味好嘛 ？Pat put Angie 黐，小明坐火车咁 读唔到。 Sharon M 正斩烧味都应该有落糖喎。尹晨宏，而家薯条系咪可以转沙律？刘仁生，我去大家乐食早辣鱼柳炒，但唔要多屎，要多一块牛肉。小明坐火车，你下次问客排你后面嗰个食唔食咯 ？W L N G L L 麦记边有咁好人哥个西口西面？ 哦，我间啲人就唔西口西面嘅，因为呢、這个沙姜。电车站呢嗰、那个地方是专系一个 training 嘅 center 嚟嘅。咁嗰啲比较 green 啲呢就唔sell西面嘅。有个经验话俾我听。咁我试过俾我后面嗰、那个我就有咁嘅经验呢。后面嗰个就係用一个不屑嘅态度嚟同我讲唔要。即係嗰啲港女呢，即係中女啦，佢有个特别嘅眼神呢，就係嗰啲眼眉戚高咗，但隻眼呢就细咗嘅。即係嗰种表情，唔知大家还唔还想到呢，即係嗰啲。咁样嗰啲啦，咁即係话咁样我就佢认为我毁坏嘅尊严啦，即係心諗我冇得食咩，使乜你俾呀，同埋你做咩咁好人呀、啊、咁样，即係交集咗唔同嘅表情啦，即係如果你哎我够啦唔要啦，就唔係呢个态度㗎嘛，係咪？咁同埋唔要薯条呢就可以改做粟米，但就唔可以改做沙律嘅。咁啊 ，Sharon 就话烧味都应该有落糖，咁我避唔到呢啲就冇得避啦，即系我唔主动走去搵呢啲食啫，只不过系，即系我都想冇，但系如果都有嘅话，我都唔介意嘅，因为我哋唔系即系会死啊嘛，食咗，问题就我选择性食得多少啫嘛，而家系咪？酒青听得多，酒饭第一次听啊！唔知点解读唔到你呢？ 系喎，阿谢伟康佢读唔到你。咁啊，谢伟康就话走青就走咗，第一饭第一次见，可能咧你应该咧系咪好新嚟嘅听众嚟嘅咧？如果系啊，欢迎你先，因为你完全啊唔知我食啲咩唔食啲咩嘅，可能因为我成日都喺度讲嘅曾经。 伟信话我出街饮嘢叫人唔使俾饮管，我都冇成功过。Black 曾我是 post 段留言一次，但都系出唔到 ，feel 出咗。是不是有人掹住的？ 你说什么啊？ 坐火车入面包定包价吗？石林旺是不是筲箕湾上楼那间大家乐？我觉得那间的收银姐姐有点过分热情，热情到有点烦。小明坐火车的人以为你拍整蛊片上 YouTube。韦信旺我还怕试过你，应该只会叫麦乐鸡或者鸡翼。WLMGLL 不要咪倒落地等佢扫好过佢争两次薯条俾我都话唔够，佢宁愿倒走旧果个两次都唔肯装满寄俾我。Sharon M 厨房职员唔系怕你唔够食啊，先冇咁好人啊，佢哋系因为觉得你要少呢样走嗰样，令佢哋麻烦，所以有你冇你乜都俾晒你。我叫小贩都试得多啦，沙林旺小贩酒汁酒饮馆我都试过叫十次九次唔得。我住完班朋友家人出街自动识就我。B B 猪有个食素朋友都有你同样情况。Black 陈我段 message 冇 link 噶，不过系讲啲大陆人留人生八珍对面。 系啊，冇错，就系、是、八珍对面啊，呢啲街坊嚟喎，似乎系。咁头先阿苏伦话嗰间大家乐，我都帮衬过，但系佢又唔系对我特别热情啫。咁但系只不过上次我锯个扒咧，我话唔要薯仔，佢夹硬俾埋我咧。我曾经试过将个薯仔咧挨咗对面嗰个姐食嘅，咁佢好似害紧佢咁，即系佢即刻幻想到咧，我就系雪糕车后嗰个巫婆咁啦，可能咁即刻耍手拧头，仲好惊添咁样。咁所以呢啲。因为明明我是以前好喜欢吃，但我将啲好嘢益你喎，大佬好有信心咁样请你食㗎喎。因为薯条我冇乜信心㗎，因为薯条唔稀罕㗎嘛。啊点知食个柠檬话沈都。阿塔你分段嚟讲啦。如果唔系你打俾我囉。係啦，唔知点解小贩酒汁性嘅全部唔理喎。但我见到呢家底又有人理喎，大家乐。我见到有个肥仔肥妹咁样，任何嘢都要加多啲汁多啲饭，咁全部加晒佢冇问题喎。即专登搵个碗仔加个饭俾佢喎。咁我最近唔知喺边间大快活啦，係咪大快活呢嗰张纸呢就写住惜食两个字喺度嘅。即惜食桶，珍惜食物嘅惜嗰个食。咁呢就係话多饭少饭由你自己决定。咁呢我諗大快活呢如果去 officially 印咗呢张纸有呢个指引呢，我諗嗰啲地方呢就应该会好尊重啲食物比较多啲嘅。咁我諗如果啊 Sharon 如果你下次想走饭啊成啊，你试下去大快活睇下个经验会唔会好啲。 留人生厨师沙律都唔错 ，Walt Jun 寄个鸡扒沙律咪得 ，Walt Jun 唔使食麦乐鸡。小明坐火车，我明我明，我都试过俾啲特困啲我唔识嘅人，俾人秒，明明佢哋都要买嘢。Walt Jun 其实是厨房间手，唔记得走。留人生东大街，带把好嘢食。沙林换下次食下，不如去东桥，应该可以就到你。 啊，东桥几好喎，真係。东桥我同阿监制都经常都会去嘅。因为东桥啲沙律呢虽然係 old school 啊，但佢啲嘢都新鲜，即係即日解决嘅，即係唔会过夜。因为你雪多一晚呢就唔同味㗎啦嘛。咁同埋食物質素都真係相当唔错嘅东桥。同埋啲伙计呢全部都係有心机做嘅。即係喺溝通方面呢係九成九啊。都是大家溝通到的，因為大家可能去啲平民餐廳食呢最大問題就是嗰啲伙計欠缺溝通，同埋你叫酒甜又唔走，其實某程度佢唔識聽你講乜，你又唔知佢講乜，咁就索性佢當你唔好坐嘅啫，錯咗咁樣。 Jack 咪食 MB 邓模式个包用来喂猫得唔得 ？Pat Pip and 我有个同事唔中意食饭，叫亲乜都转意粉。有次试过马婆豆腐意粉，笑死我。Black 齐分享一下早几日嘅经历。啲大陆人放长假落来玩，咁啱有几个佬入嚟睇两睇就问我卖咩，我尝试解释啦。可能我啲国语好差。 你直头使乜同佢讲国语啫？你只用翻广东话同佢答咪得咯？喂，你嚟都有异国风情啊嘛？喂，吓要就你嘅，唔系啩？你喺法国睇有冇人同你讲英文？冇噶嘛？所以而家啲大陆人问我路，我都会用广东话答佢，识听就听，唔识听就算。 Black Chat 佢就话我你不是中国人吗？ 哇， 不会说国语，我凑底话我系香港人，我讲广东话噶，唔知我会唔会俾人泼钱呢？留人新东桥今日排长龙。 哦，系啊，不过我觉得咧呢啲真系大陆人一不知所谓，下下问人系咪中国人，系又点唔系又点啫，关你卵事啊，系咪先？不知所谓，一讲到呢啲又讲错啦，对唔住。嗱，头先有位朋友咧未听过人炒饭，咁咧如果你仲喺度嘅话咧，我就简单咁样解释翻俾你听咧，即系我嘅经验啦。嗱，我嘥十五秒啫，大家唔好觉得烦啦。咁呢3-4个月以嚟呢都係戒咗淀粉質同埋糖嘅，即係话呢粥粉麵粉粟米番薯薯仔同埋蘿蔔都唔会食嘅，咁呢就淨係食蛋白質同埋蔬菜咁样嗰啲啦，咁呢於是乎呢就好似好离地咁嘛，咁但我身份就一啲都唔离地，我都仲要大家乐㗎嘛，咁所以就发生咗以上问题啦，咁样囉。咁至于点解你有兴趣我先讲啦，如果你有兴趣呢我都唔会专登讲㗎啦。法国都讲普通话咁样系咩？原来我就唔知喎，咁叫佢法国啦。咁你后来点样啊 ,Blacker, 佢后来有冇捣乱你嘅铺头啊？我想知喎。你问佢系咪人就得噶啦，你唔使问系中国人嘅。系咯，喂，咁系啦，同埋头先我讲嗰个言论自由咧，就包括咗好多大陆人对香港人嘅干扰啦。即系香港嘅法定语言系广东话同英文，普通话系唔使嘅。甚至乎是非法的。非法的意思呢就是当你唯一一种表达的话，就算你有普通话简体字呢，你都是要加返繁体字的。这个是法例来的嘛。咁所以呢有些机构呢专系淨係出简体字呢，佢哋最尾呢就算 NSB 咁大间呢佢都会妥协的。咁我觉得香港人喺这个情况底下呢，唔应该姑息你把口呢去争取返广东话同埋繁体字先係我哋 official language 囉。唔使同佢傾添，我觉得呢啲。 留人新东桥今日排长龙 ，BB 出法国都讲普通话 ，Sharon M Black 炒好嘢 ，Alan Chan Black 炒好嘢，小明坐火车呢句你系咪中国人，连啲诈骗电话嘅骗徒都用嚟闹我，恶到呢 Black 炒佢哋仲问点解你入咁多日本货， 哇，抛佢扯啦呢啲咁啊，吴家产。点解哦？真系好笑。咁你不如问下佢睇紧阅兵嘅时候，嗰、那个广播嘅摄影机都系日本货嚟，点解你咁开心嘅睇得？当然，如果讲普通话好难讲啦，咁长，其实根本就唔使睬佢添。 话禅 H 话 Keto diet 之后，探长皮肤有冇好咗呢 ？Jack 咪食 MB 邓模式， 生果食唔食得，留人生 black 最好嘢。Walt 原咁日本货靓，骂你唔见且佢俾咗劲多日本代购咁答佢。另外全蓝色个斜袋好靓，留人生生果牛油果。 嗯，系牛油果好似唔系生果嚟嘅，唔算系咩？生果有个别食得嘅，例如牛油果啦，嗰啲strawberry 啦。Blackberry 可以食少少咯，即系其实有条数计嘅，即系一日唔可以摄取到几多 gram 嘅碳水化合物。咁咧呢条数咧我唔识计嘅，监制又叫识计啦。咁如果阿邓武识你系好想知关于 keto diet 嘅嘢咧，我就建议你睇隔篱台啦，就阿女王嗰个咩生酮感受咧，你啊得闲问下佢啦，佢比较熟啲。因为咧我唔系权威啦，一来二来我都系。錯過啦，反而你問阿窩冤，佢可能熟啲嘅，因為窩冤佢都嘥好多時間去研究，比我更加多。佢而家磅緊嘢食嘅，以我所知，唔知窩冤仲有冇磅嘢食咧？因為每日攝取幾多咧，有個公式嘅。咁其實呢個 diet 咧，係同個主流嗰個觀念係好唔同啊，係同主流好顛覆，但就相對接近生物嘅，即係人根本。发明咗食饭都系几千年啫嘛，咁所以唔食饭先系天然嘅，先系自然嘅。饭咧就系一种外星嘅物体嚟嘅，即系以前人系根本就唔食饭嘅，系唔知有呢样嘢嘅。咁咧最远古历史咧都系喺一个河南嘅地方发现有啲古迹咧，就系有条村系生葬咗。萬幾年之後，有人發現嗰啲骸骨，個人嘅身上面嘅袋咧，有啲野米係執到翻嚟食嘅，即係最早發現稻米就係嗰個 case 啦。咁咧，到有典籍去講有稻米呢個典籍咧，最早就係《山海經》，都係得2000多年歷史啫。咁所以咧，究竟人喺2000多年或者10000年前食啲咩嘅咧？咁嗰後來有飯食先係顛覆嘅。咁所以咧。唔食饭系正常嘅，即系我个观念嚟嘅呢个系。咁但系至于咧，你每日要摄取几多咧？你食唔食饭都需要知道嘅，因为如果唔系就唔会咁多人黐肥啦，系咪？咁咧呢啲咧我都系自从 keto diet 之后我先会留意到嘅啫。咁咧阿窝冤咧就比较认真地去研究每日个摄取量系几多，因为成个身体都系化学组成噶嘛。咁你食啲咩落个化学作用咧，亦都因此产生噶嘛。咁即系我哋回归翻自然咁样去唔食一啲嘢，同埋选择性食一啲嘢咧，就希望自己嘅身体会更加好咁解啫，就唔系标奇立异去走去屎忽行，令到自己好辛苦嘅。即系所谓辛苦，唔系食咗呢样嘢系辛苦啊，系你去麦当劳去大家乐，我头先所讲嗰几个经历就令到个人有啲压力咯，就系咁咯。 SK。Lee Blackter 最后他见我开始不客气，又讲广东话英文，一路讲住啲北佬话，一路走出门口。 你叫傻逼就得噶啦， 知。无知问题想问，其实啲汽水机系咪一定会沟糖水？即系系咪即使响麦当劳叫 zero 都系会中伏 ？Walt 原而唱食得清明水椰子油都对皮肤好。Walt 原有网计。Black Tower Walt 原依嚟过我铺头，小明坐火车食素冇得搞，留人生食素都得。Jack Musick MB 邓无色 Black 要用日本人习俗向他们撒盐。Walt 原我178厘米，220磅，我2000卡，45碳水，90酒蛋白质，俾个例子大家。小明坐火车，女王就嘥气啦，问过几次都扮睇唔到。佢都系选择性服佢想服嘅 fans， 留人生拣奶素食最好。搵信旺开铺都几辛苦，无啦啦有黐线佬撞入嚟都唔知点算。Sharon M 唔可以立乱问女王嘢噶，如果佢之前已经讲过你所问嘅内容，佢会起势闹你噶。Walt Jun Blackter 睇你铺个网富士山系列都好睇。 嗯，哇，女有咁多嘢睇，我都唔知道。喂，咁呢就有人问我啲皮肤系咪好咗啊，即系问我就唔公平嘅。咁有啲人耐冇见就话系囉。咁但我觉得呢， 我有一排咧，就keto keto flu 啊，叫做即系交替嘅时候咧，即系当你 keto diet 之后又食翻几日，因为我去日本玩咧就照食寿司啊、甜品啊，乜都食。哇！嗰日翻到嚟香港之后咧，个面就开始有啲红疹啊，直到而家都仲有啲拉喺度，即系系毁咗个容啊！其实嗰啲嗰次嘅经历，同埋块面好痕咯嗰阵时。咁然後就食你個身體吸收唔到嗰啲嘢呢，因為你慣咗啦已經吸收唔到咁多碳水化合物呢，佢有啲異常嘅反應呢，就令到塊面好痕囉嗰陣時。咁似而家都仲有拉喎，見到有少少。咁呢個就所以勸大家要諗清楚先啦，因為成日都彈弓手啊，成日都一波轉二波，二波轉一波啊咁樣呢，就對個身體仲差嘅。咁我至到而家呢，我更加冇理由返轉頭添啦，因為我覺得而家係健康咗好多嘅，成個身心靈都健康咗嘅。咁尤其是皮膚當然好咗啦，同埋個情緒可能會冇咁被牽，被啲食物牽引啦。咁可能個人平靜咗啦，叫做。咁咧原來咧就有人問咧汽水咧係咪汽水機係咪糖水啊？即係呢啲我冇化驗過，我真係唔知喎。就算 serum 有中伏咧，我真係聽唔少喎。咁真係要化驗喎，呢啲都答唔到你啊，邊執？係啦，大家如果問唔到嗰、那個台，咁咪問阿窩冤咯，窩冤都好熟㗎，因為窩冤都睇好多書㗎，以我所知。咁有啲人好臭串㗎嘛，即係你未聽，你問完又問，咁咪即係唔聽我節目，空降嘅，即係唔係我 fans， 咁咪唔答你囉，即係有啲人會咁諗嘢㗎嘛。咁可能仲有個可能性就係佢見到小明坐火車成日喺我度留言嘅，咁佢咪就係俾啲顏色你睇囉，即係有啲人係咁樣㗎嘛，咁呢個就唔使懷疑添啦，肯定係添啦。所以你都係問阿窩冤啦，阿小明坐火車。 Black Tall Wines 和我开头几日铺有人入嚟收拜神钱，小明坐火车蛋奶唔够饱，唔食豆唔食饭点算 ？Sharon M 其实 Black 买咩噶？留人生英嘴豆食得 ，Jack 咪食 M B 邓无色，我戒汽水和甜食，身体已经好了很多，非常满意，所以不会是 Keto Diet。搵心黄闹 black 陈吉都悭翻，想点？小明坐火车，鹰嘴豆做主食取代饭，搵心黄豆都唔得的。 其实系啊，冇错，有益噶，但系就即系嗱，我就唔会小明坐火车呢个想法嘅，因为饭系本身系加添嘅，人本身冇饭食嘅，就唔系取代，即系我嘅 concept 嗰度改变嘅，由根源改变。即系饭其实唔使取代嘅，系可以冇嘅。即系如果你冇要搵样嘢取代佢呢、這个 concept 就系啱，但系根本我从人类学嘅角度咧，我根本就唔系应该用取代呢个嘅谂法咯。因为如果你用取代咧，你会好辛苦嘅，即系你会搞唔清楚，即系觉得自己系退一而减二，但系事实上唔系咁噶嘛。事实上我要 return to innocent 嘛，即係將自己做返人本身嗰個身體構造嘛，咁所以我唔會咁諗，所以我冇咁辛苦囉。即係我唔係話你咁樣講錯啊，即係我意思係我咁樣諗係會更加合情理，說服到自己多啲囉。我呢排呢連食糖嘅夢都冇發啦，我上個月呢一個月起碼發咗四次夢呢，是疯狂咁样食甜嘢啊，食甜品啊咁样，甚至乎咧甜品都 over 晒我现实生活食嘅甜品嘅。例如我食过一个类似cheesecake 嘅饼底咁大块嘅方糖，系咁嚼落去，好多人惊啊！但系喺梦里面满足到咯，因为始终你嘅潜意识系都系同你生活咗几十年，你现实有理性地又生活咗几十年。呢兩個人呢都本身都有衝突嘅，咁所以呢 就会发啲咁嘅梦咯。咁我今时今日，我相信连我潜意识都接受到呢个现实嘅时候，可能就冇法啦，已经。 Jack 咪食 MB 凳模式，小明坐火车，肚饿系感觉多于需要。 冇错， 我有段时期牙痛，食唔到嘢，只能食粥。一星期后，我发现食量比牙痛前少了一半，但已经饱了。 这个绝对是啊，我的经验都是。即系好多人问我，哇，你净系食肉食多咗唔掂噶噃。但系其实你计翻以前我未 keto 之前咧。我食个药，我食个肉系冇而家冇多到，可能仲少过以前添啊！但只不过以前仲加埋饭，加埋淀粉，你先至够。咁所以其实除咗食少咗饭之外咧 ，overall 系少嘢到位嘅，即系个胃系少咗嘢嘅，同埋而家个肚嘅即系空肚嘅时间系多过以前好多。就算以前话空肚，即系你唔食嗰餐饭。即系食完餐饭瞓醒空肚啫，话但系你仲有好多嘢喺你个消化系统里面噶嘛？咁而家我相信咧系少咗嘢喺个消化系统度咧，咁对消化系统嘅癌病咧个诱发率系好少啦，相对咁兼夹咧，我点解咁肯定咧？就因为我而家饮酒咧系一杯都顶唔到啊，半杯啊，因为你个消化系统系 ready 咁吸收一啲嘢，唔同以前咧。仲有殘留嘅物喺你嘅消化系統度，你咪難醉啲咯。即係啲人拍嚿牛油先飲酒嘅原因就係咁啫嘛。咁所以同埋你去廁所去大便嘅時候，你就好明顯有唔同啦，同以前。咁我以前咧好中意食甜品嘅時候咧，成日都有啲搞肚啊，同埋出到嚟啲品質咧，都係成日都令到廁所沖都沖唔走嗰啲，好核突啊！但係而家係冇咯，係極少咯。 Walt 原 Sarah M 记我饮过无事，但戒到就戒。好多资料可以在台湾同好 group 入面新手文章揾到，唔使俾女王插。要资料 Facebook 我 FB 一样名，我俾 link 大家。 哦，系咯，你唔好写 .com， 唔好写 HTTP 啊，咁佢又唔会 block 你噶啦。咁大家只要 copy 翻加翻就得噶啦。喂，多谢 Walt 原帮佢哋解答呢问题啦。 BB 出戒烟期间经常发梦食好多烟，醒咗可以唔使食烟，因为已经食咗成晚。 哦，咁几好啊！ 火车流人生 ，FB 咩伤？ 咩伤？流人生讲嗰啲咩 Facebook 相啊？哇 ，BB 超，你食好多烟系咪一同同埋同时好多支一齐食啊？你记唔记得有张相咧？又系啲中古相嚟嘅，有个鬼佬咧就成口扎住一球烟咁食噶嘛。系咯，喂，咁睇下仲有几多人喺度先？我差唔多啦，都有啲眼瞓，今晚做唔到嘢啦，翻屋企，唔系即系喺度开唔到工啦，已经。同埋咧，我发觉咧，白衫人都仲有。仲有咧，发觉咧，原来讲嘢咧，斋讲摩打嘴咧，都减到磅嘅。因为我每次做完节目翻到屋企咧，都轻咗成磅嘅，真系唔系讲笑。原来做节目都嘥，即系好消耗到体力嘅。原来好彩知接知喂，咁呢唔知你哋傾完未啦，因为小明坐即 Facebook 三个同名，我哋越来越唔知你讲乜啦。咁不如咁啦，我俾你哋喺度交流多十分钟啦，咁我唔开心话题啦，投闲自散讲下啲废料啊。哎，最近有个朋友呢，佢话有班细侄咧，就好想搞一啲YouTube channel， 就推一啲 band 嘅 文化咁样。咁佢揾我咧，原因就我以前搞个 stage two 啦。如果冇人系唔知系乜就算啦，我照讲。咁样就可能揾我，因为希望我有经验。咁同问我啲问题就系话有冇得搞。咁我就话咧，如果你叫我搞咧，我就冇得搞噶啦，因为我觉得 stage two 嗰种营运方法咧。就是不可以赚到钱，同埋要保持返个 quality 呢要付出好多。咁如果你啲细侄呢有水喉照住咪照搞囉。咁但我就唔会 involve 㗎啦，我只不过俾意见你哋啦。咁佢问我你认为搞唔到有好多原因。就係嗰对 band 呢就係同头先我所讲嗰啲网台一样呢，自己已经有对 band 嘅。就想搵好多其他 band 一齐喺度大家玩咁样，有个盒咁样。咁我觉得你哋成日都讲有个咩吉鱼蛋论呢，就已经令到呢样嘢搞唔成啦。因为香港人好得意嘅，即係我肯付出嘅时候，我为咗自己嘅 band 就 OK 嘅，但係我益埋人哋嘅 band 呢，你唔好话 band 啦，就算我见好多网台呢，你上去嘅网台呢，佢都唔会话俾人哋听你个喺边个网台做啊，甚至乎介绍啊，甚至乎 post 埋条 link 出嚟，是沒有人這樣做的。即是香港人有種特性呢，即是他把口是很 liberal， 是很大愛，是很文明的，但是那些行為話曬俾你聽。咁最難得就是有啲呢連把口即是你唔聽嘅節目都屌鳩你，即是唔會答返啲舊問題嘅。咁呢啲呢人好坦白，好值得你同佢做朋友啦，係咪？咁但有啲人呢把口就唔係咁，但係佢嘅行為話曬俾你聽嘅。咁好唔好彩咁樣呢，喺成個網台界呢，我就係見到阿 Gary Kwan 一個人呢，佢係真係會好堅係去介紹返佢啲嘉賓嚟自咩網台呀，甚至乎叫返人哋聽佢嘅節目嘅。咁呢樣嘢真係值得表揚嘅，我覺得。咁我唔知呢樣嘢對中國人嚟講有幾難呢。似乎大家对呢个 diet 好有兴趣喎。 小明坐火车 FB 有三个同名留人生好多谢，辛苦晒。韦信旺唔知系咪我本身都唔系好食淀粉，佢除咗个几月觉得冇乜分别。Wall Juice 大 VR 眼罩利物浦嚟 con 是我留人生，我今日行山有张行山相。沙林旺小面坐火车，你唔问我嘅，我张相系一个猫样。留人生你好， 你继续倾偈啊！唔知大家仲有冇听 D100 啦，而家复下啲 message 先。差唔多啦嘛，你哋介绍咗之后， 小明坐火车所论王，哈哈哈！小明坐火车睇到啦，留人生你有养猫。小明坐火车好多猫毛。S K Lee message retracted. Sharon M D 100小沙林王冇啊，只猫系女友嘅。 我都好鍾意猫，小明坐火车探长食嘢好好睇。 奇怪啦。是咪拗水吹呢？因为你唔係第一个呢话好鍾意睇食嘢嗰啲片喎。我睇返你好难睇呀，因为我食相唔係话特别优雅呢。唔知你点解会好咁嘅人呢，我想问一下。同埋 SKD 想讲咩欲言又止呢？ 留人生间中 D100。 BBG 唔知点解又唔肯读你啊？ 喺 YouTube 听 Pat Put and 我都觉得香港人性格唔多中意益人。留人生早干 ，Wall Jim Gary 真是好人。上次见佢真是好 enjoy， 大家一齐出来网聚。D 一百冇能 ，Jack Music MB 邓模式网台名主持新比离开了。D 一百今次12月有新平台， 又有新平台。哦、新比有新平台啊！话时话喎，我仲有一集存货咧，冇出过街嘅，应该冇出过，就系、是、新比同埋乸嘢王同埋猎奇王嗰个咩禅飞上嚟录咗嘅。咁嗰排咧就啱啱，我唔知出咗一集定唔知点，啱啱就 Stage Two 就冇钱交嗰个 server 钱就 cut 咗。咁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聽返一啲滄海遺珠呢，就記得留意返我 page 啦，同埋 subscribe 返頭先我講緊嗰個 Detective Archive 嗰個channel 啦。不過唔緊要啦，即係唔好勉強呀，真係我覺得即係如果唔就手嘅就算啦，即係我自己要嚟 keep 住繼續留底算啦。 韦信 want 一百而家会放上 YouTube， 反而间中会睇到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到文泽筹备网台中，唔知和新比有冇关？ 哦，啊，杜文泽都要走去网台啦。喂，咁差唔多啦，而家两点几啦，喂，黐线咩？听日唔使翻工啊？因为即係想交代多樣嘢啦，都唔係交代嘅。即係我發覺而家就算 live 啦，之後 archive 嗰條數呢都一日少過一日嘅。咁放心，我唔會呀，因為我唔會做嘅。即係我覺得保持返咁樣都好㗎啦，即係唔好繼續少落去咁難睇啦咁樣。咁呢就兼夾星期一呢，我正常呢會拍一啲 content， 即係拆箱呀、玩相机啊，可能遲啲有啲音乐嘢啊咁样，咁连嗰个我自己觉得心目中嘅重头戏咧，所谓重头戏咧，我牺牲咗多啲时间，又要剪接，又要专登拍，又即系好多后期咁样，即系多啲咧，唔系好多嘅，咁反而咧个 hit rate 越嚟低，咁低到一个我就嚟接受唔到嘅程度咧，我都会即系如果大家咁唔领情嘅话咧，咁我都会停噶啦。原因就是即是希望大家会有多个机会可以睇到啲唔同嘅兴趣嘅 content 呢，就有即是我更加可以贡献多啲啫。咁但係发觉如果嗰边嘥咗时间去贡献，但係都冇乜越来越低嘅话呢，即係低到好可怜嘅。我最近嗰条片呢得1000个人睇过，即係少个 live 仲。嗰条片好短，得几分钟，但係都唔睇嘅话呢，咁真係打飛機嘅遲早，咁實在有啲氣餒嘅，即係同埋覺得啊，究竟我嘥咁多時間咁樣為咗咩呢咁樣。咁嗰邊可能會有啲改動嘅遲啲，咁但係總之星期四呢就唔會變嘅，咁就係咁啦。咁差唔多啦，即係如果大家對我啲星期一嘅節目有咩睇法，咁俾多十分鐘大家留言啦，如果唔係就差唔多啦。 小明坐火车系喎，探长话个现代武士响 radio 有得听，得几集债喎，而家冇嘅， 吓、 啊，又未收工 ，B B 超唔好 ，B B 超 OK 正噶 ，W L N G 阿 James 新节目叫中环天下 ，Walt U James 节目叫中环天下 ，B B 超只系太忙冇时间 ，Jack Music M B 邓无色。小明坐火车 ，James 在 radio 节目叫《中环天下》，Walt 原《中环天下》双错别字。神和我有睇呀，一期都唔算少啦。小明坐火车 ，Thanks 邓无色。 喂，苏伦，即系。算唔算少就相對嘅啫，即係我連我啱啱開始出節目至到而家，的確係現實上係少咗成一半㗎嘛。咁呢個現實唔可以唔面對嘅，唔正視嘅。咁我亦都原本嘅初衷呢，就希望拍啲第啲唔同嘅興趣，即係希望擴闊嗰個聽眾群咁樣。咁我發覺嘅現象呢，就係、是你一出親片呢，好多人 like， 即係新 like 你個 page， 即係覺得啊，可能追住呢個 page 呢會有多啲我鍾意睇嘅嘢喎。那點知呢，我一講關於含政治嘅嘢呢，啲人就走㗎喎。咁而家平均最新嘅數據呢，就錄得三個嚟有一個走，已經都好似之前咁嚴重啦，就嚟。咁好多人就係會講話，嘩，你以為你即係淨係講相機，無端端你又涉啲政治落去，即刻走咁，可能有啲藍絲嚟㗎嘛。咁仲鬧臭你啲，之後仲因為我睇個 Facebook page 呢，唔係嗰個 YouTube channel 呢，啲人留言呢，佢竟然會覺得係黃之鋒係冇家教咁樣，即係有呢啲人嘅。其實我樂見嘅，但你唔好走啊，大佬，你同我困下嘛。但係留低呢啲人同你困又真係幾難嘅，即係唔通要困真係走去幫港出聲個困，咁我又唔想喎，因為我想引你入嚟㗎嘛。咁總之呢，首先唔好講情緒，唔好講係咪我或者第二個，我當我係第二個人，即係自從我改革咗之後呢，個效果或者成績呢係絕對失敗嘅。即係講緊以前係有 2K 幾至到 4K 嘅聽眾呢，咁而家係跌返落掹住 2K 都或者好難突破到。咁我由第一次拍 content 係拍嗰個 stabilizer 啦，同埋拍嗰、那個相機鏡頭呢，我觀察到呢，一出嚟第一個鐘頭就有500啦，咁第二個鐘就減半啦，咁一路一個24小時裏面呢一定過2000嘅。咁但係而家呢出咗條片差唔多4日啦，而家都係得千幾咁樣，即係呢啲現實就唔到你唔面對嘅。即係當然多謝你啊，蘇倫，你話 1K 都算多㗎啦，咁即係相對嘅啫，咁有經驗有比較咁樣。咁我自問今集都有啲嘢睇啊，起碼有啲相嘅 sample 啊，即係實戰真係試咗俾大家睇，就好過齋講啊。咁但係好失望地呢，我就見到齋講嗰啲網站呢，嗰啲咁嘅 YouTuber 呢就齋講嘅啫，即係同埋讀返啲外國嘅數據啊，講曬 spec 出嚟呢，又唔使整到成台濕曬啊，齋入啊，都人哋都萬幾㗎喎，我係咪要檢討下呢咁樣。咁所以經過好多檢討之後呢，雖然最尾個 conclusion 都係認命，但係冇可能咁樣就算㗎，咪同迷信冇分別。咁究竟係點解呢？我亦都係要有少少時間去沉澱嘅。咁點解呢個計劃失敗咗呢咁樣。咁失敗就要面對，就唔可以覺得啊，始終你都喺度咁樣，咁呢啲好煽情嘅。咁我梗係覺得大家喺度我睇好開心啦，即係 live 都仲有百幾人睇，咁即係都保持到過一百。咁但係當我低過一百嘅時候呢，又有一番天地啦。咁好多人就話、我知係太忙冇時間睇 live 啫、但係解釋唔到點解 archive 都少埋㗎嘛。咁 archive 而家974嘅 archive， 個 archive 都係貼住2000到嘅，真係好失敗。即係作為一個做咗成5年網台嘅人嚟講呢，即係得 咁少 hit rate 呢，我都算厚面皮㗎，真係。因為好多人就忍唔住即刻返返網台做㗎啦嘛。咁唔緊要，厚面皮就係我的特色嚟㗎嘛。咁所以我都繼續厚面皮落去。星期四一路唔會甩大家底嘅。咁但係其他節目呢，就真係檢討下嗰個效果，那個成效大唔大，達唔達到個目的啦。咁我希望呢，唔知阿鄧武式可唔可以攞返香港網台或者Car Square 嗰條數俾我參考一下，睇下究竟係失敗咗或成功啦。因為而家唯一一條我唔會知道嘅數就係只喺嗰度啫，其他嘅數我都知道曬嘅，係咯。咁所以即係我純粹係檢討翻個現實啫，因為我對自己我唔會。讲翻一啲安慰自己嘅嘢嘅，我咁样系好失败嘅。 Walt 原星期一个节目好睇，但人数少，系咪无拣影片类别 ？W L N G L L 城区都跌收视啦。呢排多假放我谂 ，Solon Wong 而家 YouTube 太多片，一阵就俾人推出大海 ，B B 超好。 嗯，咁好啦，即系我交代翻我见到嘅嘢啦。即系我都冇乜情緒噶啦，而家即系多啊点少啊点啊，即系少你咪自己谂下计做好啲咯。即系现实就系残酷噶啦。咁好啦，都夜啦。你哋头先好有兴趣嗰几个朋友，自己倾偈嗰几个咧，你快啲攞个联络方法，咁我就唔可以继续喺度开住呢个俾你哋喺度倾噶啦，因为我都要闪噶啦。咁你搞掂未？如果搞掂嘅话呢，咁我就走啦。窝冤你话咩呀，你哋听日真係唔使返工呀。 Walt 原你指个班 YouTuber 因厂代理社又会落广告费十多点击，唔好咁灰住啦。 咁我 Put N88。咁我唔係灰，我都希望睇下有啲咩可以改善到啦。因为以一条片又冇即係又唔係话有 sponsor 拍。即係無常咁樣拍呢，我都盡咗力㗎啦，即係我唔可以搵人嚟幫我手㗎，因為呢、這個即係你自己走去癲都冇理由叫人哋陪你癲㗎嘛，人哋冇呢個人哋唔 expect 係要同你做呢啲義工嘅。咁所以有時呢你見到個 focus 蒙蒙地呀，因為我都冇手走去教 focus， 咁我算唔過啲機嘅 autofocus， 咁就會有呢啲問題呀，可能啲打燈又唔會打得太多呀，剪接又唔會嘥太多時間啦，咁始終我都有份正職要做，咁希望大家體諒啦。但係個 hit rate 就話俾你聽，冇人會體諒你嘅，即係連我相信呢度都唔會人人都睇我條片啦，因為如果唔係冇理由咁少噶嘛，係咪？我7000幾個 subscriber 喎，大佬，咁冇理由條片都1000個數係唔 make sense 嘅，即係話證明已經好多人都已經high 咗或者 unfollow 咗嘅，即係呢個係現實嚟嘅，我相信。咁唔緊要啦，呢個現實始終都要接受嘅。 小明坐火車，早到啦，探長。 好啦。 郭偉 ，When someone could night war，Jack Musick MB 鄧無色可以，但 Massive 不是每日結算，數據是然後，新集數下載低並不代表人流失，只是未結算。 OK， 好，咁唔該你先。喂，咁啊，同埋头先讲到一个消息啦，大家个香港网台嗰、那个新 app 就嚟有啦，如果 iOS， 咁佢应该拎咗去审批嘅。咁呢好多谢啊 ,Michael 呢用咗个 logo， 咁唔知大家有冇见过呢，个 logo 其实我都 base on 旧嗰个嚟执嘅啫，因为佢啲颜色我觉得麻地，即係因为佢有一个我哋做 design， 一个好弊嘅即係我哋唔會做嘅事情去做咗，就係兩隻對色而去漸變呢，中間一定會出現灰色嘅，咁我又好唔鍾意見到嗰啲色，咁所以我改咗佢咁解啫，冇乜大改嘅，係立體咗少少，同埋加咗少少神秘元素落去啦，即係嗰個光點係一個月亮啦，咁同埋以前嗰個電波係打橫發射，而家係向一個天發射嘅，就咁樣改咗少少啦。咁好啦， 咁唔该晒你，谭老师。咁啊，亦都大家要早唞啦，我都要瞓觉啦，因为好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